斯科夫话，莫斯科要求乌克兰停止军事行动，修改宪法以实现中立，承诺不加入北约，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领土，同埋东部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是独立国家。佩斯科夫向路透社话，乌克兰政府已经获悉呢一啲嘅条件，佢哋亦都被告知呢一切都可以喺一瞬间停止。乌克兰方面目前未有回应。佩斯科夫强调，俄罗斯冇寻求对乌克兰提出任何进一步嘅领土主张，要求移交基辅系并唔正确。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周末至下星期初潮湿有雾。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5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17点，升159点，总成交金额343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3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78点，跌9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1蚊系升3蚊，美团150.8升4.6，友邦保险75.35升2.5，阿里巴巴99.2升3.2，恒生中国企业75.38升2.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18，英镑10.263，瑞士法郎8.448，澳元5.74，加元6.107，新西兰元5.352，欧元8.509。每百日元对港元6.7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0.743。日经平均指数报25,162点，跌59点。港金报18,570蚊，跌3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85.57美元，卖出1,986.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慈云山道去竹园方向近住云华街一段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惠华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嘅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同前车保持最少2秒行车距离。有突发事都有时间应变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 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教授， 我是乐见见得到咧，其实在打针方面咧，系譬如你讲紧接种伏必泰的疫苗接种中心咧，喺九龙塘啊、九龙湾啊，都陆续系会加码去开翻呢啲嘅接种中心啦，做呢啲嘅接种工作嘅单位，都系大家齐心协力去帮香港市民去渡过呢个难关，因为其实好耐都未见到咧。是會市民是很踴躍去希望去 book 到時間時段去打針的，是趁這個機會將那個接種率和覆蓋那個群組，最重要就是是可以幫我們做到那個免疫那個屏障，免疫的屏障是可以幫我們保護到每一個人，都希望不需要因為染疫而死亡或者是變成一個重症。 你做決定，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全城抗疫。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抗疫快讯， 每日由朝早八点到晚上十二点，每小时报道防疫抗疫最新信息，包括最新确诊个案、检疫安排、检疫站轮候状况等，亦会直送贴心的抗疫锦囊，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港台电视三十二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龙虎榜盘州精选 三变一，重新认识佢啊！ 浪漫衬托下，想讲了吗？要说话，紧张了吗？担心吧，反复去设想，会答准吗 ？Baby， 甜蜜唱歌又近，公式化 ，Baby， 要跳舞吗？早已石化 Gordon 亦即系前天堂鸟嘅成员，同队友分开发展，推出佢第一首嘅个人作品。甜蜜嘅音乐氛围，佢话希望喺疫情之中可以为乐迷带嚟一点美好。 今天放胆跟你讲 ，Be my baby， 有幸我可得你下家 ，Yeah， oh baby I do。 作曲标监制庄东恩，填词诗词。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Gordon 叶宏星 ，Yes I do。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的人啊。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风骚又知足啊！呢、這个开心摆满屋啊！吓，我系梁继章、 嗯。大家好啊，我系三八妇女鋭，祝大家妇女节快乐。 星期二风光明媚，天朗气清，我亦都祝所有妇女们呢、這个三月八号妇女节快乐 ，happy。 Yeah！ 喂，阿马老爷，马老爷，你有冇预先咧，即系敬祝我哋妇女节另外一位嘉宾就嚟生日嗰个咧？嗰、那個啊，你有冇同佢講？你有冇同佢講合皮柳二啊？ 合皮柳二冇咁快。 合皮柳二啊，好快講啊講啊到噶啦，係咪先？都爭一個日啫嘛，係咪？ 有曬全盤計劃噶啦，你放心。 你啲咩計劃啊？咩計劃？太陽計劃。 好嚟啦！ 你個咩太陽計劃、啊？ 月亮計劃。 咩計劃、啊？你嗰、那個？ 夜晚先搞。 啊、你嗰個叫？ 我係 plan A， 如果 plan A 聽日有咩差池咧，就會 plan B。 因為你係烏龜速遞啊！我驚你拎到生日蛋糕嚟。已经是这个圣诞节了。 是啊，出年生日了。是啊，我等你的。 咁我哋就预祝阿李婆呢就吓生日快乐。 多谢。 吓一年靓过一年。一年呢就大过一年。 吓唔好挂个肚。 志向。 我志向我不嬲都大嘅。是啊，但係我实现唔到啫。志向大有乜用啫。 有用嘅。起码有諗过嘛。马老师成日都有咁諗㗎。起码我讲过。 我就做咗㗎啦。 做咗㗎啦。 好，我应该要向你看齐、我觉得。 冇错。 是啦，多谢咁多位嘅祝福。 好啦，由一个星期二开始， 好耐吧。 今日我哋有讨论区，有马老师嘅漂流教室等等，都有啲片段人间，哇，非常之多嘅精彩节目等住大家。 冇错，每一日嘅话，其实我哋都即系啊谂到头发都白埋， 扭转六人， 扭转六人，希望可以就将最精彩嘅节目可以送俾大家。 阿马老师啊，调转佢系扭转人六。 唔系啊，录音到底系咩？ 唔系，佢个音同我个音唔同，系啦，嗰、那个写法系点样嘅话？ 有少少， 请留意住逢礼拜一嘅古古下学古文啦。 我哋有黎明哥哥嘅呢首歌。系咪有啲奇怪？ 我不要 明明呢个歌唔系黎明， 系喎， 系啊， 哎不玩啊， 哎呀哎不玩， 系啊，不过其实咧，即系黎明个歌都非常之有心啊，系啊，因为嗰啲有一首歌曲嘅话咧，都系帮我哋打气啊，系啊，希望大家都要加油啊。 一颗心晃呀晃，我想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马路上，表面上很倔强，其实内心一团糟，怕自己爱得像太阳。胸中藏着一把火，这种日子不好过，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信，却怎么也抓不住你。对你爱不完，我可以天天月月年年到永远。For a love tonight， 不愿意丝丝点点谢谢去面对。 爱不完，我哋有黎明嘅版本之外，当然仲有呢一个跳扎扎嘅大朋友，佢叫做 Aaron 郭富城啊吓。对你爱不完，就好似我哋每日嘅节目，对你爱不完啊！十七度嘅气温，相对湿度49%。嚟啦，我哋有郭富城啊！ 像太阳，胸中藏着一把火，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信，却怎么也抓不住你。 早上啊，听你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嘅，咁啊，即系我相信咧，香港人咧会越嚟越健康噶啦。除咗大家而家好留意自己嘅身体健康啦，咁即系会观察住一切有啲咩唔舒服咧，就会即刻听日搵人睇医生啊、食药啊诸如此类之外咧，大家会越嚟越早瞓啊。因为咧，我琴日咧开始咧，其实都唔系净系琴日嘅呢一排，你有冇留意到市面上咧七点后咧已经水静鹅飞 啊，静鹰鹰啊嘛， 静鹰鹰噶啦，静 鹰鹰， 裤头又冇， 人都冇过， 人又冇， 系啊， 你出街做乜咧？ 系 咁咧，我琴日咧，我其实一路将自己嗰个出即系做买嘢嗰个时数咧， 吞 早噶啦，已经越嚟越早噶啦。 系 我以前咧 就翻佢哋系嘛？ 我梗系要走啦！我都话我试过嗰晚六点钟已经完全街上面啲面包店拉晒闸啦，系啦，大家一唔系包皮都冇啊，唔好话包啊。面包皮 我可以俾条面包皮我啊， 都冇 顶住 都冇。咁所以我琴日咧早咗啦， 我是四点几啊，未到五点，系咁上下啦。就即系已经出去买定面包，因为我朝头早咧要食早餐啊嘛，都要咧大家叫啦，系咪？我发觉已经去到咧最后水尾嗰五六个包， 水尾啦， 水尾啦， 咁你可以买到啲咩啊？ 吓，我唔理嗰个咩嚟噶啦。 总之见到就系类似面包物体。 五廿岁揾个老婆，你仲佢个样靓唔靓噶？咁啊，梗系立住先啦。讲下笑啫，举个例啫。咁所以咧，我见到我前面嗰个叔叔咧，都系一系入行入去咧，二话不算就立咗两个走。 立嘢 系啊，因为冇啦，你见到架上面咧得四至五个。 你仲想拣啊？ 系真系四至五个，唔系一个形容词，系真系得四至五个。 我梗系知啦，我琴日都有去嗰晚喂。 系啦， 系啊，我买唔到面包，咪买咗啲消毒嘅纸巾翻嚟。 你几点去买啊？ 今日应该系三点零钟。 冇面包啦。 冇面包啦，美容啦，佢已经直头系成个counter咧熄晒灯啊！ 系啦系啦， 你连遥远你见到佢啦，面包冇。 另外有个叫 Anna 嗰间咧，吓 Anna 嗰间咧，佢我前日见到佢写住六点闩门噶嘛，我琴日咁早去到，佢都闩咗啦，可能佢卖晒咧，谂住，诶，早啲翻嚟， 梗系啦，都卖晒啦，系咪仲企喺度做乜嘢？ 咁所以我觉得我哋而家好健康，因为迟啲咧，我哋咧。可能朝头早系早瞓啦， 系啊，又唔使食咁多嘢啦，因为冇嘢。 三点后已经可以瞓得啦， 食少啲外卖啦。 晏昼三点瞓得啦，冇嘢啦，出边都啊，系咪啊，马老师？ 我咧就睇过一间，寻日，因为我每日晏昼我都要去食嘢嘅。嗰啲 你仲出街食嘢噶？而家 吓？ 你最近出街食嘢噶？你会 咁晏昼咁食乜嘢？我都要食嘢噶。 我买外卖嘅啫。 买我咁，我乘机出去啊嘛。特别如果好天咁，咪晒太阳咯。我哋而家啲老人家生活系咁噶啦。 唔系老人家，你冇听过咩？晒龟学问龟，几时有娱乐啊嘛？系啊，你系要行下街嘅。 你仲争呢只金钱喎、啊？嗰啲金钱要摆落个龟壳度熬几下噶嘛？ 点解你占讲啲我都唔识嘅？ 系咩？你唔识啊？ 又老鹰，咁呢个龟壳 晒龟学问龟，几时有娱乐啊嘛？你冇听嗰只儿歌咩吓？ 我冇 准噶，系啊。 教你一星期五唱啊！ 好啊，喂， 佢叫龟壳song啊，龟壳song，就song up 定龟壳，快啲讲啦！讲到拨停咗度， 龟哥系列系。唔係啊！我尋日見到嗰啲麵包都還是 O K 嘅，不過我早我點零鐘，點零鐘啊出。 咩叫或者 O K 啊？ 係啊，點零鐘即係啲麵包鋪都仲有好多麵包嘅，因為我想食麵包飲杯咖啡，咁但佢啊嗰間嘢冇咖啡賣，咁我睇一啲麵包啦，啊都多選擇嘅。不過佢嗰間係日本嘅麵包鋪嚟嘅，即係幾多古靈精怪麵包啊，幾香嘅喎，我就買咗。咁都幾好食嘅，我覺得 OK 嘅。 你嘅觀察有啲咩古靈精怪嘅麵包喎？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我哋 每日係 啊，連皮都買唔到係咪？你就好多古靈精怪麵包，但係你又覺得 外樣有啲酸溜溜。 係啊，我頭先都已經 仲喺度巴巴閉閉一憂憂喺度， 仲可以晏晝可以出去買 啲古靈精怪麵包啊！ 但我唔買， 我唔買啊！係你兩個傻仔咁晏出嚟梗冇啦， 好大個噶！你預佢三寸乘三寸啦，正方形嘅。咁上面有啲水果喺度嘅，焗嘅，即係窿窿地，哇，好好香！ 幾多錢啊？我想問啊， 嚇 幾多錢啊？ 十幾蚊啊！ 十幾蚊啊！哇！你老爷真系几 吓，要噶啦！而家你入系 咯，而家面包几贵？ 你有冇知唔知有一只面包系一只叫做龟包啊？ 唔知 真系日本叫一只龟包， 即系龟咁。 嗯，佢系圆氹朵。 龟包真系有， 好似咧就 有 个菠萝包咁嘅，但个背脊咧佢一格格一格格，好似龟面包咯。 你食唔食得落啊，马老师？你会唔会觉得自己食紧自己啊？ 我会。 食紧同类系嘛？ 我一啖落去就痛。 系啊，大龟食龟仔。 呜，大龟食细龟，呜，细龟食大龟。 人哋啊， 呢个龟龟相残呢啲叫。啊，咁你出街都小心啲啦。而家我听有啲人咧就 会 戴两个口罩啊，你会唔会效法咧？ 我唔会，都系一个。 嗯， 但系至于戴十个都冇用啦，因为你食嘢你除口罩啊嘛。 系，系啊，所以其实就最好唔好出街食嘢咯，吓，即系其实呢一样嘢先至系重点咯。不过你话而家咧已经有好多人咧出街咧系重装备嘅，咁啊就好似我都收到有一啲人咧会 send 咗一啲俾我咧，就系话啲小朋友而家咧就着到好似个太空人咁出街嘅，你有冇见到？ 我冇见到， 戴眼罩， 我冇见到， 唔系戴眼罩咁简单。 金鱼缸咁啊？ 佢又有一件衫咧系类似嘅，就总之你谂下佢好似太 太空人咁樣啦，係包到實曬嘅，白色嘅，成件嘅。咁佢就係話咧，聲稱佢係防菌嘅，以及咧就係你可以咧就著咗之後嘅話，其實基本上佢都有啲壓榨嘅。咁佢啲手咪會 降 下降下，降住咁樣咧，好似米芝蓮人咁樣咯。咁你喺街嗰度行，因為嘅小朋友真係要放電咯。 你而家就得啫。啊，係啊，我琴日我喺街邊有啲小朋友 啊，要啊，要帶佢 啲媽咪拖佢出街，我都諗哇，媽咪都有。都幾勇敢喎，因為而家你真係要有少少，即係你要克服心裏面嗰種嘅不安感咯，係啊係啦。咁、但係就你再熱啲，譬如話去到而家都十八度啦，呢幾日如果暖翻，你唔可以再戴兩口罩，又著曬膠衣㗎啦，係咪先？點頂啫？ 嗱，我谂如果你俾细路咁冇乜所谓嘅，你谂下嗰阵时候我哋成日都玩到好似湿鸭仔咁噶 啦， 你唔俾佢玩，我谂佢成个太空人咁出街好过你喺佢屋企嗰度俾佢冇电放。 不过从乐观嘅角度睇，咪就大家都会更加留意健康同埋珍惜多啲咯，系咪啊？即系等于嗱，好啦，落嚟咧一样开心嘅嘢，都系我哋今日讨论区嘅题目嚟嘅。 冇错啦，咁啊嚟紧嘅话就要派呢个消费券啦。咁我觉得佢就话不如咁啦，我哋又试下嘅就系从一个比较开心啲嘅角度去讨论一啲开心嘅嘢啦。 冇错。 嗱，所以就。在我們的 Facebook 那裡你都見到就有朋友已經開始留言了、你不覺得很開心嗎、其實買東西有時是真的能夠醫治到一些小小小小小的輕微的不開心的、 喂，我有個這樣的想法，兩位拍檔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呢、就是說呢其實呢買東西很容易那樣東西用完吃完、穿完就算完衣服你都不會穿一輩子 是 那就沒有了、我想試試今次呢我現在未說、但我想即朝著的方向就是如果這10,000元呢我是想一樣東西是能够令到佢，我以后讲开都话，哦，嗰次咪因为有呢10,000元，所以我而家咁咯。有冇一样嘢比较 long term 啲，即系长远啲嘅咧？唔知啊，而家暂时大家都喺 Facebook 留言啦，讲下啦吓。 系 好。 10:2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啊！阿马老师嘅歌送俾你啊 ，long long long 啊！ 乜嘢 long 啊？ 好长嘅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10:28，十八度气温啊，相对湿度50%。 有位朋友叫 Ronald 咧，佢话咧最近咧得罪咗一个女孩子叫泳泳啊，希望咧打电话帮佢道歉。咁、希望泳泳唔好嬲佢啦。 嬲啦，泳泳， 同埋咧，佢都补足唔系补足啊 ，sorry， 佢祝阿 Sarah 生日快乐。 过 咗呢个补足啊，唔系补足，系祝佢生日快乐。 我听日先生日嘅，唔系今日。 冇错啦， 多谢大家。我都见到大家喺 Facebook 嗰度咧，不停咁样咧祝我生日快乐，好开心啊！但系唔使有啲乜嘢噶啦，因为其实而家疫情 一声祝福已经足够。 有一句多谢大家，即系祝福已经 OK 噶。 冇错啦吓 ，OK 好，咁啊翻嚟咧，阿马老师。今日都有个漂流教室嘅， 冇错， 可唔可以预告一下？ 讲咩噶？ 唔得，今日唔可以预告。 哦，好好好， 未谂到啊，因为 知噶啦。 咩话咩话？ 一讲就知啊， 一讲你就会知噶啦。 哦 ，OK， 好啦，咁我哋等待住呢一个环节出现吓。好，先喺十点半新闻同埋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等等，然后翻翻嚟咧，仲有风骚快活人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千祈唔好人开啦， 转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发表工作报告，话去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历史上亦都具有特殊重要意义。栗战书话，去年健全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和法治秩序，更好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和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修订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全面贯彻爱国者治港原则，形成一套符合香港法律地位和实际情况的民主选举制度。他说，新选举制度令爱国者治港稳稳落地，从政治上和制度上根本性地推动香港形成以宪法和基本法为基础，真正落实一国两制的良政善治，仍力支持和保障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全新局面。由于有邮政人员确诊新冠病毒，荃湾邮政局今日关闭，天悦邮政局和宝林邮政局就需要关闭至今个星期四。香港邮政话，相关邮务人员在翻工期间有进行体温检测，体温正常，工作的时候一直有佩戴口罩，已安排所有相关邮务人员接受病毒测试，并按照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的指引，为局内所有的设施和邮件进行彻底清洁消毒。政府昨日推出申报平台，俾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嘅人士申报。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认为，待相关申报数字确认之后，会对而家本港嘅感染人数较为清楚。林伟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当局早前宣布快速测试同样被视为确诊个案之后，相信不少市民已经由核酸测试转为进行快速抗原测试，相信由核酸测试反映每日3万多或者2万多人确诊的数字是假象，实际情况要加上快速测试结果的数字。至于昨日平台开展之后，有十几二十万市民等候，林伟信认为十几万的数字并不意外，市民未必习惯和掌握填写所需的资料，要留心卫生防护中心指示，又说难以估算有多少比例的确诊市民会申报，但认为每个确诊市民都有法律上的责任去申报，而并非要有诱因去填写，市民应该明白在疫症中他们有相关的责任。旺角今朝早发生的士和专线小巴相撞意外，共7人受轻伤，清醒送院治理。现场是亚皆老街和联运街交界，事发在朝早的7点多，7名伤者包括男的士司机、车上一名女乘客和小巴上5人，现场一条10米长的栏杆和水龙头损毁。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周末至下星期初潮湿有雾。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5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87点，升30点，总成交金额50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8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66点，跌20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5.2跌2.8，恒生中国企业74.8跌3.4，美团148.7升2.5，阿里巴巴98.6升2.6，友邦保险74.85跌2.5，盈富基金21.24升2仙，京东集团237.2跌9.8，港交所344.4升4.4，比亚迪股份190.4跌12.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9，日元115.45，瑞士法郎0.925，加元1.281，人民币6.311，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对美元0.684。日经平均指数报25,143点，跌77点。港金报18,57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5.5美元，卖出1,986.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慢线咧，头先曾经有交通意外，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去屯门医院。后少少近住榕龙居嗰段咧，都系挤塞。重复多次咧，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排到屯门医院。后少少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榕龙居嗰段咧，都系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交通是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喺新界方面，马料水嘅创新路因为有渠务工程，创新路来回方向介乎生物资讯中心至到能源大楼二座一段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以及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由香港电台、香港警务处联合制作，防骗攻略。 阁下嘅银行账户已被停用，请即登入下列网址重启。 啊，个网址咁似中国商务银行嘅。啊！真系停咗我户口啊！错密码啊！唔通我揿错咗？仲错啊！用埋保安编码器得啦啩？ 哈哈哈！你喺个假网址度入嘅资料，我已经攞到晒啦。 我哋已按你指示，将你户口嘅每日汇款上限由20,000港元更改至100,000港元。 啊！我冇改过噶喎、啊。 23,000港元已经由你嘅户口转账至呢一个账户。 哎呀，弊啦！我户口被人盗用咗啊！ 笔钱我已经攞到手，而家先联络银行，哼，太迟啦！哈哈哈哈。 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 如果大家不想墮入騙徒的陷阱，當你登入網上銀行的時候，應該在瀏覽器直接輸入相關銀行的網址，或者用手機透過官方應用程式商店去下載有關的銀行 APP。 千萬不要透過短訊的連結去登入銀行網站，萬一收到可疑的銀行短訊或者是超連結，應該主動向銀行查詢。還有大家要記得，千萬不要下載來歷不明的應用程式，同埋唔好將你嘅個人資料同銀行帳戶資料輸入喺來歷不明嘅應用程式或者網址， 证明的你，记得要提醒身边的亲友不要受骗。 send 个 SMS 过来就要我登入，睬你都傻。如果有怀疑，就要即刻致电防骗热线18222查询。 有怀疑即刻18222。 只要一家人互相关怀， 武能关系过唔到嘅。 我系知识会社嘅 Lu， 家系一个讲情嘅地方，唔系讲理嘅地方。无关痛痒嘅小事，大家彼此包容；不相大雅嘅问题，大家多多原谅，互相尊重关怀，我哋家庭嘅凝聚力同埋归属感先至会更加强，呢、这个家就会越过越好噶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为你全家不停打气。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Hello， 我是太极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冇病冇痛，健健康康，又可以同佢最爱嘅屋企人食下饭，倾下偈，咁就已经系最快活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日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正式回来节目之前的话呢，亦都要讲讲的就是抗疫快讯啊，就是一则的强制检测公告的。这个是葵涌石梨一村石兴楼的居民啊，如果能够呢就是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的电话短信呢，就可以由指定的出口离开的啦。重复一次，就是这个葵涌的石梨一村石兴楼的居民，如果能够出示呢就是阴性检测结果的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出口离开。 嗯，好啦，回来我们的风骚快人啦，咁亦都祝一位呢即係一路听开我哋节目嘅李医生咧好翻啦，早啲好翻，因为佢都中咗啊！佢最近咧都系中咗呢个 COVID-19 吓，咁佢话咧即系个记忆好复杂啊！因为以前咧 SARS 嘅时候咧，佢又喺病房听住我哋啦，咁而家咧 COVID-19 咧，佢又喺度休息紧听住我哋啦，咁佢觉得起码仲有啲佢嘅回忆陪住大家吓，咁啊，我哋希望都可以每日有一个正能量俾大家嘅吓。 冇错，最紧要就系陪伴吓，我哋能够做到嘅就系呢一样嘢啦。 冇错，马老师啊，今日咧我喺讨论区咧见到一啲国内嘅女仔咧，摆咗啲咁样嘅叫做情绪宣泄啦，或者呻下咁样啦。佢话参加咗啲叫做介绍男朋友女朋友嗰啲啊，即系佢咩双体公司，双体公司嘅两个月叫红娘服务咁。但系佢好得意，佢哋嗰啲 package 系两个月嘅啫，即系两个月后你拣唔到咧，就可能再要俾钱咁样。 都应该啊，如果唔系讲无了期， 系啦， 两年都咁咪蚀俾你， 唔得噶。 啊，咁咧佢最近咧就本来佢有啲要求嘅，就希望咧对方。可能要填的，我不知道，即是他这样讲，要填呢要入息呢就要是大约是20-30万人民币年薪啊，年薪。咁呢同埋身高又要咁多咁多咁啦。咁跟住呢就嗰个分界公司呢就有一个咁嘅俾佢嘅建议啊，而家落嚟一个你见唔见啊，佢年薪50万咁样。 即 是他自己要求就是20-30嘅啫咁样。但是他马上就话啦，咁梗係唔见啦，梗係唔见啦。 原因是什么？ 原来咧，人嘅心理好得意啊！嗬，系啦，嗱，马老师就明白啦。因为咧喺商业社会，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哇，佢咁高人工，点会中意我啊？嗱，佢就系咁答啦。我年薪即系个女仔都有做嘢嘅，得10-0万，佢50万，点会睇中我啊？差距太大啦，好似阿马老师话斋，高攀唔起啊！佢你成日俾一啲咁样同我争咁远嘅人，你咪呃钱噶，搞到最后个公司咧都系要同佢退款，叫做即系直情系终结啊！ 佢都冇见过。是不是 他不见啊。 哦， 因為其實俾親佢嘅都係嗰啲比較係高水準啲嘅， 即係佢由呢一個 case 佢引申到去，咦？你哋其實係咪 呃錢㗎？ 呃錢㗎，係 咪？我要二十幾萬就已經得啦。 因為佢自己150,000年薪啊嘛，咁我覺得200,000年薪咧同自己咧就啱啱 fit 啦，因為大家差唔多，係啦，我又唔會嫌你少，你又唔會嫌我少，咁就最低。如果500,000咧，佢會唔會嫌我人工低㗎？ 明白。 我就覺得啊，其實現代人咧係咪即係已經 用錢嚟去衡量係咪？ 呢樣嘢係咪咧？ 我諗有好多都會係咁嘅，因為當你所有嘅嘢都唔可以有個標準嘅時候，可能係錢同埋佢嘅年薪或者佢賺幾多錢嘅話，就係唯一一樣嘢你可以覺得嘅係就係配對到嘅一個標準啩。 咁又 係 嘅， 但 係 我就覺得其實根本上，如果你係要揾另外一半嘅話，你用個錢嚟去衡量嘅話咧，先個大前提已經唔啱咯。 嗯，同埋有時咧， 冇辦法啦。嗱，舉例，即係如果你500,000年薪嗰、那個去親都係酒店成晏。200,000嗰个去亲都系一啲小店食饭嘅，你真系有啲沟通唔到嘅。 嗱，但系并无性别歧视，但系咁、马老师，如果个男仔有500,000嘅，咁佢带个女仔食嘢，梗系佢俾钱啦。 我正想讲系啊， 系啊， 虽然你话系冇性别歧视， 但系佢都唔识叫啊。 咁你可唔可以？咁、你可唔可以嘅就係話喺呢一個嘅關係當中嘅話，可以係學嗰啲嘢咧？ 你教我咯，係我唔識叫你教我。 其實係佢，我覺得個女仔可能自卑嘅，會唔會咧？ 係， 咁絕對 係 啦。如果佢唔係自卑嘅，就唔會揀一個就係多少少嘅入息嘅人。希望咁樣話，會唔會覺得配對得嚟嘅話，就會比較舒服啲咯。 不過 係 嘅。 如果我女仔，我會去識喎，500,000識下都好啊， 識下都好啊。 你梗係啦，你梗係啦。 我梗 係 啦， 你係咪？嗰啲咩奧利湖啊， 奧利華 啊，係啊，嗰啲 識下啲大客 啊， 有錢朋友交換下卡片啊，跟住話俾你，我識啊李嘉誠啊，咁 啊，佢唔識我啫嘛， 佢唔識我啫嘛， 我同佢影過相㗎，佢唔知啫嘛，我偷影。 係，同埋咧，而家呢個社會真係嘅，即係識對象咧，加咗好多元素啦，除咗錢啊，工種都係嘅，係咪？即係某啲職業可能零舍容易識人嘅，會唔會 係？會啊，不過我又覺得嘅就係女仔其實好坦白講，我唔知啦。而家會唔會係比較複雜咗啲啦？我哋以前其實得一樣嘢， 就 係靚仔咯。 係，中意就中意，合眼緣就合眼緣。 係咧，你唔會諗咁多嘢㗎。係 啊， 除非結婚啦，結婚或者你真係有一啲現實嘅問題，你係要考慮嘅。咁但係我又覺得就係其實最重要，你兩個人喺埋一齊嘅就係你要愛對方同埋你相處到咯。有時就算對方有幾多錢嘅話，其實你相處唔到嘅話，其實呢樣嘢已經係唔咩㗎啦，唔可以喺埋一齊㗎啦。 冇错嘅， 系嘛？即系系咯，应该要对自己有信心啲咯。好似马老师咁几好， 几好系 咪？ 佢都觉得自己几靓仔。 50,000、60,000、70,000、80,000，我照识噶。 咪咯，觉得自己系简直就系 Brad Pitt 一样。 You're too familiar, and I don't see you anymore. I would not leave you in times of trouble. We never could have come this far. I took the good times, I'll take the bad times.Take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Don't go trying some new fashion. Don't change the color of your hair. You always have my unspoken passion.I might not seem to care. I don't want clever conversation. Never want to work that hard. I just want someone that I can talk to. I want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You someone that I knew. Oh, what will it take till you believe in me the way that I believe in you? Billy Joe 嘅呢首 Just the Way You Are， 做自己就得啦。 Said I love you, that's forever. This I promise from the heart.I couldn't love you any better. I love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听爱情的世界，假如你是扮他心目中所想，你是扮另外一个人，只是为了讨好他的话，试问这个装扮又可以装扮几耐？做自己，将自己最真的一面送给他。如果他喜欢的就是喜欢，这一种的爱，这一种的感觉才是最真实最直接的，你说是不是？ I can talk to. I want you just the way you 网上情，母亲的祈祷。有位陈先生最近每次吃饭的时候，喉咙觉得火辣辣，好痛哦。咩事呢？太太陪他附近的医院做了一次检查，检查的结果令到他吓呆了。医生说他患上了喉癌。他万念俱灰，神情仿佛回到家。妈妈问做乜嘢啊，仔你？佢勉强打起精神话：哦，冇嘢，工作太忙啫。被医生宣判完呢一个死刑之后，佢瞓喺床上边，无奈无聊咁打发日子。后来妈妈从其他人口中知道咗真相，年近80嘅妈妈抱住佢喊咗好耐。白头人送黑头人，点会唔心痛？由知道呢件事之后开始，每晚妈妈跪喺个菩萨面前，话要祈祷，令到阿仔个心揦住揦住。过咗几个礼拜，有一日，妈妈同佢讲话：，诶，你妈妈唔舒服啊！吓，妈妈唔舒服，于是就去同妈妈讲：，妈妈，你唔舒服啊？我带你睇病啊！妈妈拧拧头话唔使啦，唉，阿仔明白嘅。妈妈唔忍心，因为知道阿仔咧已经好忙，而且家庭嘅经济都唔好，睇病又要俾钱。后来佢同太太讲唔得噶，阿妈唔舒服，带佢去睇病啦。我自己都就嚟走啦，但我有生之年，我希望做一次孝子嘅责任。于是太太就话：不如咁啦，我哋呃佢话同你去睇医生，叫佢陪埋去咪得咯。最后他们跟妈妈说：妈妈，阿仔医院要来检查，你都一起啦，好不好？去到医院那里，为了讲了个大话，阿仔都要勉勉强强做一次检查。检查完阿仔和妈妈做体格检验，两个人都做了。检查结果出来了，他一看吓呆了。佢患嘅而家验清楚 是喉咙发炎，不是喉癌。反为妈妈原来患有胃癌。但当妈妈知道个化验结果之后，竟然开心到跪咗喺个医院地下，不停咁喊，喊完又笑，笑完又喊，口里边不停话多谢菩萨，多谢菩萨。阿仔见到妈妈跪喺地下唔起身，好奇怪就问太太，喊住咁话：，唉，自从你病咗之后，妈妈每一晚都向菩萨祈祷啊。嗱，佢写一张咁嘅纸，叫我拎去庙嗰度化咗佢，我都未拎，你自己睇下啦。阿仔接过嗰张纸，打开一睇，黄色嘅纸，红色嘅字，上面写住菩萨显显灵，冇命换子命。妈妈愿意用自己嘅性命换取儿子嘅性命。相信作为妈妈，大家都会明白，当你见到个仔见到个女病嘅时候，你可能都会作过呢个心愿，不如等我病。所以当佢知道结果，妈妈好开心。 愿乖乖早点去睡， 佢终于可以为佢个仔 闭上眼进太空里， 送上自己唯一拥有就系佢条命。 我会抹去你的眼泪，哪怕变化岁月里，北风之冠呼呼吹，我也会抱你吻你身心里。愿乖乖早点去睡，既跳进世间里，去看去听你必会累。世界会要你面对许多纷争的火堆，告诉我不必孤单空心碎。爱你是我的心碎，什么结果都心碎，无需负重任，催逼一生答谢，只需讲 Mama I love you。 愿你一生不畏惧，世界醉了你不醉，有了智慧再加敏锐。你要往远远路去，不管艰辛只管醉，我也会暗暗祝福一千句。爱你是我的心碎，什么结果都心碎，无需负重任，催逼一生答谢，只需讲 Mama I love you。什么结果都心碎，无需负重任，催逼一生答谢，只需讲妈妈 I love you。 点啊，细路长？ 琴日我妈赞你喎、 啊。你妈咪赞我？ 系啊，我妈咪话你系一个好老师啊。 真系？佢点样讲啊？快啲讲俾我听。 佢话无论你做啲咩事，只要我哋唔好学，咁就已经系一个好乖嘅小朋友啦。 啊？ 唯一一样嘢叫我哋要学嘅 系咩？快啲讲，快啲讲。 就系、是、每日十点到一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咯。 我越听越开心噶。 梁玉春、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好啦，欢迎继续喺呢一个网上留言啦、嗯。我哋今日讨论区题目就系、 是，如果你去消费券啦，唔系如果啦，大家都会有噶啦吓。咁啊，四月咧就会系首先会发放啦、嗯。你究竟会谂住咧为自己买啲乜嘢，或者系添置啲咩咧？ 十九度几温啊，相对湿度46%。我哋听完呢一个11点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马上开始我哋今日讨论区。 Yeah。 天气年代话，如果太早发放，市民会使喺应对疫情嘅地方。对非日常用品嘅零售行业，例如系服饰、珠宝、钟表同埋化妆品等，帮助不大。谢欣安仪话，去年八月发放第一期消费券，市民反应热烈，等到第二期嘅时候会考虑清楚先至消费。佢认为消费券系有提振作用，但不至于能够起死回生。美国艾奥瓦州一间高中外发生枪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重伤，疑犯被捕。事发当地星期一下午，一架车经过德梅恩市一间高中外，向学校开枪，校方随即关闭校园。学生在警方调查事件之后才获准离开。当局没有公布受害者的名单，暂时未知是不是学生，案发的动机正在调查。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周末至下星期初潮湿有雾。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4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29点，跌128点，总成交金额67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18点，跌5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04点，跌2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4.18跌9.6，腾讯控股383.4跌4.6，美团147.5升1.3，阿里巴巴97.45升1.45，盈富基金21.08跌1.4，比亚迪股份189.6跌13.6，友邦保险74.2跌9.0，京东集团235跌12，港交所342.6升2.6，快手73.15跌2.3，外币对港。港元的卖价，美元7.819，英镑10.263，瑞士法郎8.453，澳元5.729，加元6.106，新西兰元5.339，欧元8.507。每百日元对港元6.7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0.717。日经平均指数报25,143点，跌77点。港金报18,570跌30。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88.1美元，卖出1,988.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角咀樱桃街隧道口维港湾、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屯门同埋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同行抗疫，大家好，我是 Super Moments 的新年。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就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可以过回正常的生活。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盘点政策，向大家讲解施政报告重点以及十三个政策局过去四年的工作。主持黄永、李恩君，今集嘉宾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而家每一个地区康健中心是可以做到市民健康的监察，同埋咧去评估我哋俾嘅服务系咪真系能够提升市民健康呢？ 三月九号星期三晚上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和谦卑，因为我们的生命很短暂，每一秒都很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呢，要保持一个小朋友的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你嘅10,000蚊消费券，你会点用呢？ 虽然佢系分期，系啦。咁如果你中意嘅，你咪储埋佢两次先用咯。 系啊，有啲人话我老公唔喺香港，我可以用埋佢啲钱。 哇，咁都得？ 有20,000蚊啊！有啲人话， 冇错， 拜拜拜拜。 不过咧，我见到头先，我而家唔记得边个，有个听众佢好好啊，佢话上次咧连埋佢老两公婆啦，同埋仔嘅咧，佢捐咗俾呢啲山区嗰啲学校啊， 有啊， 系啊， 系啊，我上次都有 话 部分嘅就捐咗俾一啲嘅就动物权益嘅组织咯。咁样啦，所以其实都会将嗰啲钱我会分开几份，系啦，等自己可以用得开心啲嘅。 每一个人有不同嘅谂法，冇所谓嘅。我觉得最紧要咧就系话嗰啲叫做用得其所。 嗯，系啦， 冇错。 最紧要用得有价值，系咪？ 冇错啦，最紧要用得开心，系咪先？吓，咁啊，最紧要自己中意摆喺边度，有冇所谓啫？你做善事又得，你请阿马老师食嘢都得噶，系咪先？ 唔会咯，系有人叫我劝你啊，唔好再喺出街度食饭啦。如果要买嘅话，你就不如咧买嘢翻去食，咁样会比较好啲，系啦。因为喺街外度除口罩都系有啲危险啊，吓。 冇错，大家身体健康吓。好，翻嚟我哋继续我哋嘅讨论区，今日就系。 哇！ 点样用你嘅消费券？系可以留言啊！继续大家一齐交换我哋嘅想法。19度几温，相对湿度44%。我哋有呢一首歌曲 《夜雨 时光树》。 剩我根古树，叶已静了，呼吸累紧，你在雨，能重塑那天一起于树下，浓浓淡淡，轻轻重重已退。但你像湖水般温柔，懂得爱或能被爱，珍贵只留住你于时光深处，化身成一串泪抚我脸孔，灵魂在颤动，湖水伴唱。终 细味，让爱像涟漪般泛起。我于时光深处，每分情感不感到陌生。 消费券你会点使？ 喂，其实咧，阿马老师啊，头先咧我哋播咗一个 jingle 啊，咁咧如果大家记得咧，西老祥系同阿老师啊，老师就话。 阿 哥嘛，系啊， 我妈赞你 喎，系啊，叫我学你，系啊，咁样，咁原来话你 系 好老师，咁原来就叫唔好学， 唔好学佢就 系。你知唔知最近咧，我谂到咧啲消费券其中一个方法咧，我都谂起个 jingle 啊。即系我本来想做样嘢，但我唔想学 Uncle 妈咁啊，所以我有啲犹疑啊。即系我谂起 Uncle 妈， 即系你想做嗰样嘢嘅就 Uncle 妈会做嘅，但系你又惊就学咗佢之后 嘅话 咧， 我想做咩？ 系咪咁嘅意思啊？ 我讲我想做咩啦？咁咧，我好多时咧，其实我以前试过有好多年前咧，我试过想学电子琴嘅。Electron 啊，即电子琴啦，就一支咩？咁同埋而家咧，原来咧即一啲叫做好方便嘅。就咁一个软泥泥嘅，咁样铺喺个台就弹得嗰啲啊，唔知点叫电钢琴定唔知咩？ 唔系，我都觉得 我而家连唔系讲软泥泥嗰啲，系另外即系类似呢啲啦，即系好 handy 嘅，唔系成个钢琴。 我知啊，你就可以卷起佢之后，跟住你可以揸去周围。 我唔系想买卷起嗰啲，真系硬嘅成个，但系就系总之好方便嘅啦，电钢琴啊， 你可以攞走嘅。 可以攞走嘅，佢你可以加个架又得，你摆喺台又得。咁我真系有啲 几好啊！ 意动想买，但我当我谂起，如果好似阿 Uncle 妈咁样，拿住个吉他喺度咚咚哈咚，我会唔会变成个咁样人？即系我既然我唔中意人哋咁样，我所以我到而家我都未买。佢唔系好贵啫，嗱，再加多句，唔系好贵啫，佢好似冇使啊。1000元留下，1000元留，咁我先移动。 会唔会系小朋友玩？ 唔系，大人嘅，大人嘅，咁咯。不过我即系我谂起你弹吉他，我有少少，我觉得我要谂清楚，我唔可以。 你点解要将自己同佢比咧？因为其实我觉得系个态度嘅问题啫嘛。你唔会噶，你学嘢你唔会好似佢咁噶，你弹吉他都唔会好似佢咁啦，系咪？即系其实你佢揿个 C 同埋 A minor 佢系一样噶嘛，跟住。咁样咯，系咪？下次都揿到嘅时候，佢就 你知唔知呢半小时对我伤害有几大啊？你系咪想咁讲？ 唔系， 系啊？点样啊？ 生日啫， 系希望我可以有翻啲口德，系咪？我系唔会噶。 咦？你连佢下一句你都 冇讲， 下一句你都知道。 佢肚里面条虫啊！ 你连佢下一句都知喎。生日啦，讲嘢唔好咁刻薄。 我就系生日，我先要大晒啊！我都忍咗你好耐啦，你都谂下，你咪俾我放肆下，好似啲靓仔要放电一样咯。 即系其实，但我想问下大家，如果我真系想买呢样嘢咧，即系。其实佢真的不贵啦，即系当佢千零蚊咁样，一个钢琴电钢琴嚟嘅，咁咯，我觉得其实都 OK 啊，系嘛 ？OK， 唔好话我唔 OK 啊， 因为而家太。 太多時間咧喺屋企咧，咁你變咗你都要揾啲嘢消磨下噶，你又唔出得街，係咪先？ 但係我就真係好驚呢啲 玩嘅喎， 好三分鐘熱度， 我都覺得啊， 係啊，我就覺得你會好三分鐘熱度咯，係 啊， 即係驚係咁啫。因為我就好驚係啲咩嘢咧，就係你嗰一下你會覺得你自己買咗，你就會做，但係到最後尾時候，好可能嘅就係嗰個熱誠，只不過係三分鐘，又或者係一個禮拜，係 買 嗰 刻開心， 佢就會變咗垃圾。其實咧，對於嗰個電子琴嚟講，你成日都如果係個二人。其實佢都幾慘噶，佢翻到嚟嘅時候咧，佢嚟彈我，又唔係，又唔彈啦，好慘咯。 我都知啊，因為尤其是對於我哋冇我啦，唔係我，我冇乜音樂根底嘅咧，即係你。 你無端端 我唔知點去記嗰啲音符啊， 係咯，又唔係難嘅，即係其實所有嘅嘢，我覺得世上無難事嘅，即係只怕有心人嘅啫。但係如果你話啊，我要因為要買一個電子琴翻嚟嘅，就係因為我自己太多時間喺屋企嘅話咧，我就覺得唔係咁啱。你反而係就你好有熱誠，你好想學呢樣嘢，你好中意，你要好中意呢樣嘢先至。 所以咧呢樣嘢就呼應翻我頭先所講啦。我想第時譬如我識彈，我係啊，因為嗰次咧我有10,000蚊消費券咧，我就。学咗呢样嘢， 咁 呢一样嘢，咁 就有意义啦。 咪唔会食咗佢，你明唔明我意思啊？我就系想朝呢个方向谂， 但系我有啲担心咯，因为你嗰个初心有少少偏差咗。马 老师， 因为你唔系好中意呢样嘢嘛，而系只不过系因为我而家有啲钱，但系我又觉得我都想弹琴嘅，但系你咪好中意啊？ 但我又想回应你呢句说话啦，好多小朋友学钢琴都唔系因为自己中意，但学一下佢会中意。嗱，呢个咧有啲家长咁谂嘅，佢而家唔中意啫，学一下佢，即系当佢识弹啲歌啊。嗱，因为最初咧你唔识，所以你噔噔咁又觉得冇瘾。但当你真系可以 master 到一只歌咧，你就会有嗰个满足感啊。即系等于你踩单车，你未识踩之前又跌啊，又左歪右歪，你就会觉得唔开心。喂，到你踩到嘘声咧，你会觉得好玩 嘅。我就會覺得呢樣嘢咯，我唔係太同意嘅。我同意嘅就係話，即係可能你講緊，我就係尤其是係呢啲咁樣嘅係藝術性嘅嘢嘅話，必須係要佢自己本人對於嗰樣嘢係好中意，你先至俾佢學。然之後立嘅就係話，其實佢都未知嘅話，好可能嘅就係根本連自己中唔中意都唔知，所以你要介紹咗呢樣嘢俾佢先咯。即係咁，我就會覺得我會 馬老師咁，你中唔中意吉他嘅？其實本來。 我中意， 你中意佢咩啊？你中意佢中间窄上边同埋下边大系咪？ 唔系好好型嘅，同埋 觉得好似一个女人 系 嘛？ 你系咪中意佢嘅身材？纯粹中意个吉他嘅身材，系一种幻想， 觉得佢就有恋爱嘅感觉。 哇！呢条腰几型？ 唔会啦， 条颈几长，仲可以喺条颈嗰度揿嚟揿去。 弹下佢，弹下佢，咚咚咚咚，哈哈，咚咚咚。你系咪幻想佢一个女性？ 我唔会弹，我最多系挑拨啫。 O K， 挑下啲线。 你中意吉他乜嘢啫？你都冇， 因为佢可以拨弄佢。 你中意吉他乜嘢啊？ 吉他型咯，因为我细个都话三宝咯，就系吉他。 咁呢咪 shallow 咯？你中意佢型，你要识弹先型噶嘛？你 同埋我觉得如果每个人识一样乐器咧，我都系好幸福嘅。 我都知。 我唔知啊，因為其實我曾經同佢又講過嘅，佢就話佢見到阿欣欣彈吉他，佢覺得好有型。其實我只係想話俾你知嘅就係因為欣欣，因為佢係欣欣，就唔係因為你彈吉他好有型。所以其實又係嘅，即係有少少唔知啦，即係可能係啦，或者我希望慢慢嘅話，你會即係從中都可以得到呢、這、一個即係、就是、玩樂器嘅樂趣咯。 咁你又想點用啊？你啲係啦，消費券都 未講。 嗱，我最想咧，因為其實我咁大個人咧，真係冇名牌子嘅嘢嘅。我依家好想買一個包包， 你冇？ 我冇噶。 佢嗰啲名牌冚唪都係自己貼啊。 你有？我有見過你孭過喎。 嗰啲好普通嘅啫嘛， 哦，即係佢嘅名牌， 名到去啲乜嘢啊？ 名到好明嘅，菲力鴨毛啊嗰啲係咪啊？ 係啦，冇錯嗰啲。 點解要擁有名牌咧？我又唔係好明白。同埋你10,000蚊，同埋10,000蚊消費券買唔買都名牌？ 因為佢冇乜得，可以嘅，有嘅。 錢咯， 有一啲就係入門版。 唔係因為我真係完全冇嘅，我以前都冇乜興趣嘅。即係如果你話萬零20,000蚊個袋，我話買嚟做乜鬼咧？我不如買10個200 咁你而家買嚟做乜鬼咧？你都出唔到街。我又問翻你， 喺屋企咩咯？ 喺屋企咯，孭住 對住個鏡揈下揈下，你睇下我袋幾靚咁。 係啊，你睇啲雞毛幾揈，唔甩噶。 但會飛甩我。 反正我覺得而家你買個名牌，你都冇機會用，即係無論係即係我講係袋啊、衫啊嗰啲啊，係啊，你都冇出街，係咪先？咁你再俾邊個睇？ 想啊，同埋如果真係夠錢咧，想去啲即係超級五星、六星級酒店住一晚。 食个好靓嘅早餐，呢个系我最梦想嘅。 嗯 ，OK， 好啊， 五星级六星级食好靓早餐， 系啦，系啦，奢侈呢个生活。 点解你唔谂下增值嘅咧？嗬，其实点解你唔谂下点样可以令你嘅吉他技术再进一步啊？搵多两个老师啊，咁样得唔得咧？ 搵女老师会唔会好啲啊？ 系搵女老师，搵女老师，即系搵个同吉他差唔多身材嘅老师会唔会好啲？ 系啦，会唔会好啲啊？ 即刻马上两个吉他喺身边啊！ 得闲你都可以弹佢啊嘛， 唔系即系 用个口弹佢话，你今日个化妆好似唔系咁样， 会唔会好啲咧？啊！ 你唔好再讲啦，你啲嘢搞到我咧个 心如止水 咗，个琴行嗰度啦。 好，咁啊 ，Michael 咧，你就 我觉得如果食咗佢，我唔会咯。第一，你两样嘢我都唔会食咗佢，等于就冇咗噶啦。我觉得系嘛， 系啊，冇咗噶啦。 第二咧就系买名牌包包，我更加唔会，我真系冇乜名牌。 而家冇乜意欲啊！ 而家我冇乜意欲， 我都系， 我亦都花唔起呢个钱。我觉得买一个嗰啲，好似头先你话斋万几蚊嗰啲，哇！如果慢慢搣，好好用啦。 我 个人啫，我作为一个。基层人即系嗰啲叫咩？草根阶层啊！我花唔起啲钱啊！我真系，我试过有一次行入去，中环有间，我都唔知佢算唔算名牌。总之我拿一件恤衫睇都千几二千蚊，哇！即刻走啦，其他唔使睇咯。即系如果喺我眼中恤衫咧系百零蚊嘅啫嘛。咁咯， 你咪揿住个零咯，揿住后边个零啫，你呃自己嘅就，其实都系 抵啊， 都系196蚊啫， 抵啊，唔系2000，系啊， 同埋咧，你每次去到都攞196蚊嗰件入去试身室嗰度试下，影张相又走。都叫著過喎，幾好喎！ 我唔需要呢啲咯，係。 但係問心，其實我自己真係會覺得咧，可能我睇唔起自己啦，我唔敢入去嗰啲名店嘅。 係嘛？ 係啊，因為其實入到去嗰啲名店咧， 入嗰啲人， 梗係唔係啦？我只係陪人哋，我冇 有貨。分貨翻咗喎， 有某啲牌子即係你話真係好高檔嗰啲咧，我真係唔敢入嘅，因為我又會驚人哋會有 expectation 即係嗰啲 sales 佢都會噶嘛，即係佢都會 sell 你啊，叫你就試乜試乜試乜， 會有， 係啊，因為我有試過嘅，我有試過就是、都學人哋豪一次啦，跟住咧就真係攞嗰啲衫咧，其實我都係揀嘅就最平嗰啲咯，入門版咯，跟住有一扎嘢，咁啊其實可能你試緊嘅時候，佢又會攞緊另外嘅一啲去俾你試，每一次個試之前嘅話，你知唔知我根本咧，我覺得。就是、你自己点解要咁样呢？佢攞入嚟嘅时候，我系要睇咗个价钱先。睇到个价钱， 我跟名店嗰啲 sales 最憎呢啲人啊！一入去就掹个牌出嚟睇几钱。佢哋因为我有朋友系做呢啲铺头嘅，佢话咧呢啲咧一定唔买。 系啊，咁我觉得我自己就系嗰种啦。 咁 因 为 系啊，佢俾我嘅时候，我就要睇咗嗰个牌，即系嗰个价钱。 因为我真系 根本都买唔起， 有心买噶嘛。 我就会扮我试过咯，跟住我就拎翻出嚟话俾佢听，佢就唔啱啊，咁样系人都知噶啦。但系咧就试咗成台都系，到最后尾嗰时候，你点样都好，你夹硬都要买一件，即系搵嚟即系应酬下。咁我嗰次之后咧，我就自己都痛定思痛啦，我就话其实咧，我系我 呢 唔系买唔起，但系你唔舍得。即系你唔系买唔起，但系你唔舍得，所以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唔舍得你就唔好去高攀啦。咁嗰次之后嘅话咧，我就觉得我自己醒咗啦， 舒服好多， 会好多，好好多。 即系等于有一次我行车展咧，其实都系贪得意，即系消磨时间嘅啫。咁样经过一架超豪跑车啦，嗰个人当然就 系 不停咁碎我 sell 你咯， 入去坐唔惊。坐唔好啦， 好尴尬噶， 无谓啦，系咪先？ 我 唔想嘥你时间，等你讲咗百几万嗰个车，系咪先？ 冇错， 我买个碌都唔够钱啦，即系咁咯。 系 马老师，你唔会明噶啦，你爹哋咁有钱。嗱，翻嚟我哋继续讨论区讲下咧，消费券点样用？大家喺网上继续留言吓。 好。 起点很远。回顾已辗转千百转，时光渺渺，你预算可如愿？终点都太远，离理想总相差半寸。长路再冷，微笑尚暖。世界已天黑。走不到太远，停靠那一间，总可观赏得到日出里点。遥远的星星遇上顽强，为你生存，从不会间断。繁星照见一颗眼泪会闪， 信什么永远。 今日嘅 tomorrow 11:2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20多几温，相对湿度好干燥啊，40%嘅啫。听到11:30新闻报告同埋财经消息，间消息翻嚟，我哋继续可以倾下咧呢个财经里边咧10,000蚊可以买乜嘢呢？ 我都未讲，我嚟话俾你听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政府下个月发放首阶段5,000元消费券，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财政预算案及税务政策组主任黄鹤龄话，少数市民嘅账户失效，佢哋要喺今个月25号之前重新登记。其中八达通有57,000张卡退回，市民可以致电热线索取登记参考编号，以便在网上更新账户。热线启动头4小时已经处理1200个查询，即有大约200个涉及查询登记参考编号。黄鹤龄提到，有长者寻日亲身去到临时服务中心，相信他们可能不会要再登记才可以领取消费券。而八达通营运八达通营业及市务总监李玉仪话，有17,000名由八达通卡转用落油卡的市民，公司鼓励他们使用原有的八达通领取消费券，又说会延续给予商户的优惠，包括免除手续费。政府昨日推出申报平台，让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人士申报。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认为，待相关申报数字确认之后，会对现在本港感染人数较为清楚。林伟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当局早前宣布快速测试同样被视为确诊个案之后，相信不少市民已经由核酸测试转为进行快速抗原测试，相信在核酸测试反映每日3万多或2万多确诊的数字是假象，实际情况应该要加上快速测试结果的数字。至于昨日平台开展之后，有10几20万的市民等候。林伟信认为10几万的数字并不意外，市民未必习惯和掌握填写所需的资料，要留心卫生防护中心的指示，又说难以估算有几多比例的确诊市民会申报，又认为每个确诊的市民都有法律上的责任去申报，而并非要有诱因去填写，市民应该明白在疫症中他们有相关责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在发表工作报告的时候说，去年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批捕近87万名犯罪嫌疑人，起诉近175万人，按年分别上升近13%和1.1%，防范和依法惩治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等。报告说，由2000年起至到去年，起诉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从大约14,000人降至1,100多人，年均下降1.1%。起诉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由155人增至328人，将会继续从严追诉。报告话，去年受理各级监委移送职务犯罪大约21,000人，已经起诉大约16,000人，同比分别上升5%和8.8%。同国家监委等调查受贿行贿罪共起诉近12,000人，包括黄富玉和黄立科等23名前省部级的干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周末至下星期初潮湿有雾。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4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系啦，咁就可以谂定先咯，或者有啲嘢用得嘅咪用咯，系嘛？咁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有唔同嘅方法嘅。 好啦，咁啊继续讲一讲咧，就系究竟我点样用我啲钱之前嘅话咧，都要讲一个嘅就系呢个强制检测公告先啦吓。就系呢个葵涌石梨一村嘅石兴楼嘅居民，如果能够咧出示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咧，就可以由指定出口离开。 Irene 咧就话其实今次咧，即系而家呢个疫情咧，令到好多嘢都升晒价，贵咗。咁所以佢而家10,000蚊咧，等于系少咗啊，系咪？ 我同意啊，尤其是你去超级市场就转一转啦、啊，你买嘢哇，起码成500-600蚊，即系落楼噶。 即系好普通嘅嘢， 好普通嘢咋，都唔系话买到成车都满晒、啊。我明啊， 明白晒。 所以有好多都话会留翻嚟话买嘢食啦，又或者系买啲抗疫嘅用品啦，咁样嘅。 有一位叫黄青，佢话咧买床褥，咁可能佢一路都想换床褥啦，呢、這个最好噶啦。即系有一样嘢你想买，但系好似又用得或者唔捨得，咁今次就好啦，就趁呢个时间咧就换一句啦。 我中意你讲话，你平时唔捨得，你平时唔捨得嘅嘢，你而家咧就当系即系额外有一嚿钱咁样，有人送俾你，咁你不如买一啲你自己系啦，一路都唔捨得买嘅嘢。 阿李苏玉咧就换手机，因为疫情关系啲课程要用 Zoom 啊，觉得手机咧系好多不足之处，可能旧即系旧款啦咁样，因为佢用咗4年多啦，咁所以今次咧就趁呢个机会换一部新嘅手机， 买部平板咯。 冇错啦，咁头先咧 David 咧就话系啊，名店里边有啲 sales 啦，我哋唔会话个个啦，佢有啲 sales 咧就系会咁嘅，你入去啊，佢由头 scan 到落脚啊，睇下你个人系咪会帮衬先，你自己着啲嘢咁 cheap， 可能佢都未必会，佢觉得你未必会帮衬咯，咁样吓。 明嘅，但系有好多人都唔关事，系我自己咯。我觉得我头先想分享嘅就系我自己嘅感受啫。 系 啊，我惊嘥佢时间，因为 O K 系啦。另外仲有好多朋友嘅，咁啊，譬如可能有啲嘅就系都会系换我都见到嘅就系换一啲嘅咩嗰啲叫做要买嘅，譬如可能系即系手机啊，又或者系电器嘅吓比较多，我真系见到系啊。 另外 Eric 提我哋，佢话消费券咧唔可以储埋噶，第一期咧10月3日好似要用晒，我谂唔同嘅平台有唔同哦。 冇错，有唔同嘅一啲即系呢个咩啊？唔好意思啊，因为我嗰、 OK。假如阿 Jenny 咧就话咧要换冷气机啊、电视机，话系真系好啦，即系换晒所有啲屋企 电器啊， 最主要嗰啲电器。 哇！而家啲电视好平，我觉得而家啲电视好平，4,000-5,000蚊好大部电视。 系啊，系啊，电视机而家系抵买嘅。不过平时可能唔舍得啦，睇得就睇下先啦，咁样咯吓。 明白。 好啦，咁而家咧，我就可以同大家要讲下咧，就我自己又谂住咧，就会买啲咩嘢嘅。咁其实咧，我自己咧，因为好多时间咧，留咗喺屋企，所以我觉得咧，就应该系要 upgrade 一下咧，你自己屋企嘅一啲嘢嘅。咁所以咧，我好中意睇电视啦，因为好中意睇电影啦，又或者就喺屋企度煲剧啦。所以咧，我直头咧谂到 家庭影院， 我想买一个 projector。投影機係啦，因為我試過有一次咧，就行咗去有某啲即係深水埗咧，你咪見到喂就係、是、有成層樓佢都係講緊嘅，即係啲影音器材啊咁樣。我竟然咧就見到嘅就係佢有一個投影機，咁其實唔係話需要好大嘅地方，以及仲有嘅就係、是、如果以前比較舊式少少嗱，我唔知係咪啱唔啱啊嚇，即係呢個咁樣嘅 information 就係你要喺遠嘅地方嗰度咁樣去投影落去噶嘛。你知唔知而家有啲新嘅咧？基本上係可以咧，就係喺個台。喺嗰度，跟住佢系向上射嘅，明唔明啊？以前嘅投影机嘅话，好可能咧，你就系要有一个角落，跟住有一个好大嚿嘅嘢，一个好大嚿嘅白色嘅嘢，跟住你仲要有一块嘢喺前面度拉落嚟，跟住你先至可以投影到落去嘅。而家佢一个首先，佢嗰个投影机好细嚿，第二嘅就系佢座台，佢摆咗喺度嘅话咧，向上射嗰啲光，你已经可以睇到。 即系佢后边系咩嚟都得噶。 唔係，你後面你都可能需要買嘅嗰、那個，係啊，總之你一半白牆啦、你就諗下嗰個白牆啦。好似都接近10,000蚊咯，係、啊，但係有平嘅，有啲都平嘅。咁但係就好靚啦，同埋佢就佢唔壓訂啦。咁同埋就係你睇乜都得啦，以及佢就係冇咁。睇電視咁傷眼睛，咁、哇！我覺得睇完之後，我覺得好正，咁我就問佢，我話如果係嘅話，我要喺佢度煲劇啊，或者嗰啲串流平台啲，佢乜都得，乜都睇得，就喺個投影機度睇。咁我就， 但我有個迷思咧，我成日覺得咧。 如果你放到咁大咧，如果间厅或者你个房都系细嘅咧，咪好好辛苦咯。 其实而家你都见到有很多人 坐前座第一行噶咯。 系诶，唔系噶，佢唔合你，其实未必真系可以即系整到佢好好大噶。其实你系佢好似你一个五十几寸嘅电视机咁，系、 嗯、 啊，系咁样嘅一个。 同埋咧，嘉尼电影院咧，即、就、系、是、我都羡慕人哋嘅。不过咧，我自己嗰次咧，即、就、系、是、我自己作为一个邻居咧、 嗯， 我就觉得。嗰時我住喺一啲類似村屋咁嘅住宅啦，咁花園同花園好近，咁有一晚已經好夜㗎啦，唔知十點幾，咁佢應該係睇緊嗰啲類似阿諾舒華辛尼加嗰啲 Terminator 嗰 啲 咧， 咁佢開到超大聲啊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即係跟住啲鬼佬講嘢， 打到你， 係啊，即係我覺得好騷擾咯，係啊係啊。咁我當時之後我就諗啊，如果我都整呢啲，除非我用 headphone 聽啦，但用 headphone 又好似冇咗 感覺。哦，headphone 你會聽唔到啲環迴立體聲。 係啊，因為佢嗰啲環迴 走嚟走去㗎嘛， 嗰啲機關 上直升機飛過啊，係 啊， 頭殼頂嗰度飛。 係咪先嗱？即係香港咁地少人多，大家住得咁近嘅時候，你夜晚焚到咁勁。好似我本来咧有个嗰啲喇叭嘅，即系除咗个电视机之外，前面仲有一条嗰啲喇叭，系嗰时买电视机去送，我未用过，因为一开咧，唔好话人哋啊，我隔篱嗰个都话好细声啲啦咁，但系你用得嗰啲喇叭个声，你几乎听唔到咁，你用嚟做咩？不如用翻个电视机嗰、那个。 系啦、 啊， 但系听嗰啲音响系好正 嘅。系啊， 但系睇一啲劲嘅戏。 但系我又未必嘅，即系其实我自己睇戏咧，我好少睇呢一啲即系好劲嗰啲咩 Marvel 啊、阿诺舒华辛尼加啊， 炸到飞起啊， 炸到阿妈都唔认得啊，咁嗰啲嘅，我唔睇呢啲嘅。但系我就反而会觉得嘅就系、是、你就系有一种嘅就系我而家入唔到电影院，但系我系有睇电 影院 嘅 感 觉，系啦。咁、我就反而嘅就系音响我又冇谂过要再 upgrade，但系我反而我就觉得个投影机嘅话，我嗰次。看完之后我觉得几吸引。 我发觉呢最近呢你刚才讲的电影院的感觉呢、我突然之间在15元那里攞返返嚟啦。因为呢在某一间那些卖日用品那里那人无端端呢有几一架那些呢摆晒喺度。一同一那些一同一同的爆谷啊、但佢係已经做咗即係即 係 买返嚟搣开就食得㗎啦。 係 啦。咁我买返嚟呢个睇电视呢喺度食嗰啲爆谷嘅时候 ,15 元一同。咦，都几有戏院 feel 喎， 系咪啊？你系咪觉得好似好好？ 突然之间翻翻嚟食爆谷睇戏嗰个感觉， 因为我真系好中意电影咯。咁我觉得嘅就系冇嘢系紧要得过嘅，就系、是、我可以好舒服咁去安坐家中，可以睇一套好嘅戏咧。我觉得系人生一乐也咯。 你令我谂起， 而家又唔去得啦，系咪？你屋企应该要 upgrade，令到你嘅屋企都系一个，即系我唔需要去度假，我就系翻屋企嘅话，我已经有嗰种感觉啦。 真 系 好羡慕你啊，马老师，你羡唔羡慕啊？ 我自己搞完之后讲，我请你哋。嚟我嘅 house warming 啦， 戏院呢一样嘢，虽然而家戏院咧真系变咗色微啲啦，真系又唔开得系嘛，咁啊睇住啲又执下一个院线，又执下院线，但系我都好似话斋，我都几怀念喺戏院睇戏嗰日子， 系啊，黑掹掹嗬，做咩都 同女小女朋友去啊，真系好开心噶， 系啊， 大女朋友唔得咩？点解要小女朋友？ 唔得，系啊，即系大家暧昧关系咧， 可爱噶啦， 我唔同意喎吓，即系点啊？即系如果小女朋友变大女朋友，你就唔要佢啦，系嘛？系嘛？点解要强调小女嘅？哦， 唔系啊，都话两小口子去嗰啲，然后一同嗰啲爆谷咧，佢又伸只手，你又伸只手入去， 跟住掂到， 突然间掂到，系啊，你会触电噶， 好开心， 系咪啊？即系电影院嘅感觉，你话系咪真系好正？ 冇错， 系啊， 超正。 希望可以尽快吓， 系 克服个疫情，大家可以重新过正常的、开心的生活。 系。 心机穿得很碎，细节记底顶次最，把鲜花收于车里，钻街放雨，裤袋里筹备半生，为了一生一对 ，baby， 忐忑不安，只想听一句。你若答应，扮太对；你若抗拒，便散去。最坏答案是也许。浪漫衬托下，想讲了吗？要说话，紧张了吗？担心吧，反复去设想，会答准吗 ？Baby， 甜蜜唱歌，又怕很拱食吧 ？Baby， 要跳舞吗？早已石化 ，Yeah yeah， 月亮朗照下，开口了吗？说错话，可补救吗？很失败。要说的已变。 这么不安，只想听一句，你若答应扮太对，你若抗拒便散去，最坏答案是也许、浪漫衬托下，想讲了吗？要说话，紧张了吗？担心吧，反复去设想会答准吗 ？Baby， 甜蜜唱歌又近公式化 ，Baby 要跳舞吗？早已石化 月亮朗照下，开口了吗？听到吧，不讨厌吗？惊喜吧，猜不到。总想有个家 baby， 今天放胆跟你讲 be my baby， 有幸我可得你下家 yeah， oh baby I do， yes I do， oh baby I do， yes I do， oh baby I do， yes I do。 好啦，咁喺呢一个嘅消费券出咗之后呢，大家有不同嘅諗法啦。不过呢，我唔知道啦，如果大家觉得买一啲嘅有生命嘅系咪有少冒险呢？因为人 买棵树呀、 唔系呀，宠物仔囉，即系小宠物。因为我成日觉得呢一样，除非你有养开，或者你有朋友养开，我就咁嘅、我就建议呢，或者我赞成呢，就系你买一个宠物，如果你未养过呢一种，无论系猫啊、狗啊、乌龟啊，爬下闻先，即系因为咧，以前咧啊，嗰次系乜嘢？嗰次唔知咩宠物，松鼠啊，定唔知？我而家唔记得啦。即系啲另类嘅宠物嚟嘅。咁我见到有一个嗰啲有人就喺呢类嘅爬虫嘅动物嘅网页就问啦、我想买呢一只啊，咁就有啲人劝佢啦，你爬下闻先，你要明白呢一种嘅动物有啲咩特性，适唔适合喺细嘅房间啊，或者同人一齐住？因为你觉得佢好 Q， 但可能原来佢系野性难驯嘅，佢会咬人嘅，或者佢有一种好大嘅体味啊。咁种种咧，如果你睇完啦，你研究完，你觉得你接受到，你先去买咯。即系我觉得咁。 又或者要听多啲我哋嘅 Doctor Eric 咯，系咪？ 系啦， 佢成日介绍俾我哋好多啲。 因为你养佢，就算佢，你唔好话嗰啲几十年嘅鹦鹉啦，就算你佢系有五年嘅，咁起码呢五年你要点样同佢相处啊，应付佢嘅所有嘢啊。等等等等， 系啊，同埋其实一时 我记得嗰阵时咧，去大佬屋企咧，我见过佢咧有养蛇，抌只 好多年前啦，好多年前啦， 系啊，就系、养刺猬，你真系几中意养 唔系养刺猬，养蛇啫，刺猬都有，不过抌老鼠就系养蛇。我都问过个买嘅时候，我可唔可以喂第二啲好核突咁？佢话唔得啊，佢就系食白老鼠嘅咁，咁系咯系咯，咁收尾都养咗一年之后，我送咗俾个养蛇嘅朋友，佢又养开蛇咁啊，俾咗佢啦，我就冇咗，因为我俾咗咬过几次之后，有啲心理压力啊，就系咁咯。咁所以就每一样嘢嗱，佢今次呢一万蚊，如果你要谂住，哎呀，横掂都系啦，不如买啲宠物翻嚟等屋企多啲开心笑声啦，生气啦，咁就最好爬下闻先。 如果系咁，我反而会觉得真系猫猫狗狗咧可以嘅，可唔可以领养咧？系啊，我就支持领养好过就真系去买咯。即系如果你真系想要一个伴， 都系 吓。如果你真系爱呢一种动物嘅，我就会觉得可以用呢一种方法咯。 冇错嘅， 明白。 系咁啊，大家都 如果佢哋想领养只龟，我都可以噶。 领养你啊？你都好难养、 我怕你好长命、 长命过我哋、 长命过个主人、到时就折堕啦你。 你一定会长命过我哋嘅。 系系、好冇错。喂，马老师啊，今日嘅漂流教室，嗱，头先你冇讲个内容啦， 佢唔可以 有冇范围可以俾少少啊？ 嗱，我不如讲个题目你听啦，听住咯，升级男女老友都中意，升级。城市都要争升级， 升级咧 upgrade 嘅意思系嘛？ 系冇错。 OK， 升级咧系某啲女性内衣嘅一啲 slogan 嚟嘅。 哦，系啊，好耐啦， 系啊，升级啊嘛， 而家唔兴噶啦， 系嘛？ 你唔觉得咩？而家真系好少兴话，即系讲紧咩升级啊，或者系咩 push up 啊，咁冇啦，而家 推晒上， 而家都唔出街，推晒上，最好唔带。今日仲要系三百富利士添，系咪？大家应该可以坦荡荡 升级，大家一齐升级 ，very good 啦吓。咁啊，翻嚟咧十二点后，马老师漂流教室。

乍暖还寒啦，二十度气温，相对湿度4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 系啦，咁阵间翻嚟嘅话就会有漂流教室，同埋咧就系最后尾嘅半个钟头嘅，仲有我哋嘅片段人间， 千祈唔好错过啦。 冇错啦，点解会变晒声嘅？好啊，公子，约定大家一阵间再翻嚟咯。最后尾一个小时嘅风骚快活人，仍然继续等紧你。 冇天然气管道输送天然气，但系至今仍然未作出决定。天气方面，一股干燥嘅东北季候风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嘅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40%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下星期初潮湿有雾，日间温暖。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3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76点，跌80点，总成交金额838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5点，跌6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44点，跌3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恒生中国企业74.2毫二，跌9毫二；腾讯控股383.8，跌4.2；美团149.3，升3.1；阿里巴巴系97.6，升1.6；盈富基金21.1毫二，跌1毫；比亚迪股份187元，跌16.2；友邦保险74.4，跌7毫；京东集团235.2，跌11.8；港交所342.4，升2.4。中国海洋石油10.24，跌4.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2，英镑10.268，瑞士法郎8.451，澳元5.733，加元6.111，新西兰元5.346，欧元8.5028。每百日元对港元6.77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0.718。日经平均指数报25,006点，跌214点。港金报18,530元，跌7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85.16美元，卖出1,985.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上桥位。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咁另外咧喺新界区，由于马鞍山路、恒泰路有工程，咁所有车辆不能够由马鞍山路近住欣安村左转入去恒泰路，亦都唔能够由恒泰路啦右转入去恒辉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角咀樱桃街隧道口维港湾、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屯门同埋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睇动漫都可以有启发噶。 周嘉欣啊，呢集咪系我哋头先睇过嘅咯，你做乜又睇多次啊？ 我谂到我想做咩啦，我要好似呢一出魔警游戏管理员入边嘅勇者咁，去打坏人同埋拯救世界。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儿》， 想知道阿卡赵慧珊饰演嘅周嘉欣口中所讲嘅拯救世界系指啲乜？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3点到5点，天儿子豪阿摄。三五成群展翅救未来，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给更加有需要的人，保护我们的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的人士，检疫期间不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 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19寻求支援。只要我们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二台话你知， 讲起印尼国宝级动物，你会想起啲咩啊？ 科莫多巨蜥， 仲有呢？ 想唔到、啊， 仲有爪哇独角犀牛啊！ 系、哦，我知爪哇独角犀牛系犀牛种类当中体型最细嘅一种。不过，一只成年嘅爪哇独角犀牛嘅体重都有900至2300公斤，系爪哇岛上面体型最大嘅动物。 唔似其他品种嘅犀牛有两只角，爪哇犀牛只系得一只角。重要只有雄性是有角的咋。 由于爪哇独角犀牛的角被过度捕猎，令它们的数量大幅减少，成为濒危野生动物。 现在只有在爪哇最东部的保护区乌榮古龙国家公园才会见到它们的踪影。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白元浩。 台话你知，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起畅所欲言，仲大家一起食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好，开始今日嘅马老师漂流教室。马老师， 唔安唔安，啊，两位好啊， 你好， 你好，系。 是嗱咁样样，我先讲翻少少嘅背景啊，唔系我讲翻个题目先，就叫做升级，男女老幼都中意升级，城市都要争升级。 嗯， 吓、啊、咁我依家讲嗰个城市咧就系、是、东莞。咁啊，少少资料背景俾翻你哋先啦。1978年咁啊，大陆改革开放，咁东莞算系最早期第一批系俾啲香港人上去投资啊、设厂嘅地方。咁啊，搞得非常好嘅。咁但係因為咧，全部都係製造業，好多咧製造業，所以咧嗰啲環境咧又好似差少少咁樣嘅。包括咧空氣質素啊，因為我先個環保概念未咁好，咁就係即係有少少居住嘅條件唔係咁好啦，同埋 因為好多工廠嘅意思啫， 少見到藍天白雲嘅。 嗯， 咁而我就開始係大約係2007-08年度咧，咁就上咗去東莞。嗰度做嘢，咁呢件事咧就發生響一個，其實都同今日呢個婦女節有關嘅。咁2014年咧就東莞掃黃，呢件都係全國轟動嘅一件事嚟嘅、嗯，因為我知真係做得太離譜，即係乜都話東莞東莞，啲人咧我諗你啲朋友啊男士話上去東莞玩咧，都已經係標籤住啊，你梗係上去搞搞震啦、 嗯， 就係咁嘅。咁而因為咧，2018年咧就係、是、改革開放40周年，咁、唔可能即係一個咁嘅東莞呢、這個標誌住學改革先鋒嘅城市都仲係有啲污名喺度嘅， 所以就要改革啦， 掃黃啦。2月9日開始掃，嗰陣時咧，我曾經去過一間夜場，好誇張嘅，佢。樓高三層，每一層佢有個中空，好似啲商場咁嘅，咁就有啲高爾夫球車啊，載住啲人咧周圍去嘅，即係你會覺得你諗下， 即 係 大到咁樣， 係啊，幾誇張，哇，夜夜笙歌咁樣等等等等，咁自然2月9日掃黃之後咧，咁啊好多都唔敢再咩啦，即係知道係禮真嘅咯，咁點算咧？因為個老闆話：哇！我成幾廿架、100多部嗰啲高爾夫球車，點搞呢？因為好多都已經封嘅啦。 即係之前我係載好啲客人嘅，由呢、這個場，即係呢點去另外一點咁樣係嘛？ 冇錯啦，喺室內喎，唔係室外喎。 嗯， 係啊，咁 佢諗住點搞呢，咁跟住傾下傾下就又問下我，我話不如咁啦， 又搵你搞， 佢叫百事德， 係囉， 百事德 ok 做咩啫， 哇冇事啊嘛，你 我諗住冇事冇事冇事，咁諗住點呢，我話不如咁啦，因為你唔可能攞走任何嘢嘅，人哋一封你就乜嘢你都攞唔到。 喂，但我想问你咧，嗱，你嗰啲叫高尔夫球车嘛，你咪卖俾啲高尔夫球场得唔得咧？得唔得？ 嗰阵时就冇人要噶啦。 哦， 即系冇人要噶啦。如果即系费事有咩手尾啊？咁但系咧，那个老板咧又好想即系攞得几多得几多啦，咁样样。 系， 但系即系嗱，佢哋做得啱唔啱，我唔讨论啦吓。咁、啊、佢就喂，帮我谂下办法，睇下有咩计啊。咁你平時冇可能車走曬啲車嘅，於是我就幫佢諗咗啦。喂，三月八號婦女節，不如你搞個巡遊咧。 嗯，即係拎曬啲出嚟，拎曬啲車出嚟做巡遊。 係啦， 哦，花車巡遊。 係啦，你就由佢嗰個場嗰度開出嚟。咁、車上面梗係有啲婦女節啊嘛，梗係有啲婦女喺個車上面啦，喺度花枝招展啊，喺度揮手啊。話而家咧全新面貌啦，等等等等，咁啊喺度誒開始出嘅時候，因為你平時無啦啦，你冇可能搞花車巡遊噶嘛，即係你今日咁冇， 即 係 你都要考立名目， 有名目係啦， 冇錯啦，考立名目，咁就於是係喂婦女節，我哋咧有個 花車巡遊， 係啦，即係春意中現，有春天啊嘛，三月頭，咁啊整個花車巡遊，咁啊開始慢慢一步一步車騰走啦。咁其實咧，當然啦，有啲人都係隻眼開隻眼閉嘅。咁因為咧，跟住咧，亦都好多酒店，跟住亦都有問我，喂，可以點搞啊？喂，啲酒店咧，唯一你唔想去拆或者乜乜乜乜咧，改做老人院。 酒店都要拆？酒店喎， 係啊，如果唔係啊， 即以前 係 經營嗰 啲 場所嘅， 係啊，查封噶。咁我誒酒店房間改做老人院咯，亦都好喎、啊。咁跟住咧，已經有一間成功得啦，嚇 啱咧。 阿王伯話：點解張床會彈下彈下嘅？ 點解係大？點解係圓床嚟嘅？點解上邊會 有 鏡㗎？ 點解粉紅色嘅？係啊， 點解拍極都唔乾嘅？ 有個玻璃喎，咁點搞啊？ 係 就話誒，其實咧老人家咧，如果 拆曬起過咯， 浴室咧其實好危險嘅。 系啊， 有個玻璃窗咧就睇住佢，有咩事就同佢急救咁样样。 哦，即系咁样讲。 系啊，咁样讲咯，即系你如果大家睇下点样样帮手啦。总之搞到就搞啦，搞唔到都冇办法。 不过系可有啲酒店咧，啲浴室好奇怪。个酒店嗱，譬如个浴嘅房啦，同埋嗰个浴室咧，中间嗰块玻璃系玻璃嚟嘅。 系啊，真系好唔中意。 我都唔中意。 嗰啲系嗰啲咩酒店嚟噶嘛？ 我住嗰系正经酒店嚟噶。 正经酒店都系。 系啊。 所以我就觉得呢一个设计真系有啲问题，嗬、啊。即系如果你话系嗰啲时钟酒店，我就明啫、 啊。大小二便咁，你都唔想你有伴侣睇到噶。 浴室。 你 family 都唔方便嘅。 系啦、 啊。如果成家人去玩个玻璃浴室，系好唔方便嘅、嗯。 不过咁，我见过有间酒店咧，佢两个 choice 嘅，一系就玻璃啦。 嗯， 因为你可以拉埋个帘， 系 即系你 中意 就拉翻开， 多数都有帘嘅，系 咁咪好啲咯， 冇错吓。 继续 咁跟住你啲勉强讲咗佢啦。咁但系咧有啲好奇怪嘅嘢咧，你真系卖唔到嘅，你都交代唔到嘅。例如头先啊大佬讲噶啦，你嗰啲圆形嘅床，边人屋企整一张圆形嘅床咧？ 中间仲有一嚿嘢上上落落啊！嗰啲叫电动噶嘛， 系啊，会转噶， 会转噶， 好多嘢噶，跟住有 波 噶， 系啊，同埋有嗰啲天花板整晒镜， 系啊，头先我咪讲咯，天花板有镜噶，好奇怪嘅。 嗱，啲床最后又走到， 啲床都走到， 啲床都唔少嘅，走到啊，嗰啲叫健身床啊。 哦，即系你用个名嚟去讲到佢系啦， 点样健身啊？ 改邪归 正，做体操。 嗯。但系嗰啲床，嗰啲床真系久经百战嘅、 啊， 有冇人肯买啊？ 但系当然啦，个老板梗系卖得几多得几多啦，佢最想噶啦。咁样当然有啲梗系唔得啦，咁就算啦。咁样呢件事好快就完咗啦。于是咧，咁有啲当地咧都想啊，将个污名去除咗去，就谂住咧，喂，我哋东莞点样去有个新嘅，即系新嘅 image 出嚟咧？系啦，咁因为其实东莞咧都好多名物嘅， 即係好多即係有名嘅產品嘅啦，要將佢升級做咧，以前係製造業嘅城市，而家呢個服務業、旅遊全部升級。咁咪諗下，喂，有咩代表到東莞嘅 臘腸 啊，或者諸如此類 臘腸， 你都講過東莞臘腸條條長啊嘛。 係啊，東莞係其實東莞臘腸特別短嘅，特別短嘅。其實東莞好多嘢都幾出名嘅，例如荔枝啦。 嗯，東莞荔枝冇錯。 啊例如頭先講嘅臘腸啦，好多嘢嘅。 喂，但阿馬小強啊，你喺東莞都有一段日子啦。我想問啊，除咗頭先你所講嗰啲產品，咩臘腸啊、荔枝之外咧，旅遊有咩可以玩啊？即係景點啦，或者係有啲遊戲啦、樂園啊，即係類似呢啲有冇噶？ 有，不過咧，而家啲人去旅行咧，唔會去嗰啲啦。你記唔記得有個虎門，有個炮台啊，林則徐 記得，記得，記得。 冇人去睇噶啦，佢得一个炮台咁喺度，即系啲人真系唔会去噶啦、 嗯。 以前嗰啲旅游咧，我譬如话以前跟团去韩国啊、菲律宾啊，有时都会去啲公墓嗰度，唔知点解要去啲公墓或者皇宫嗰度睇。而家啲人去真系净系吃喝玩乐。 不过系有啲景点咧，即系佢空有巨名，但系你去到你觉得好似人哋系啊，人哋话嗰个桂河桥咧，你去到都系吓咁啊咋咁，但系坐好耐车噶。 系啊。 系啊，因为我都跟佢哋旅游局嗰啲人去睇，嗱喂烧鸦片睇有咩搞啦，去到就系、是、啊就喺呢度烧噶啦，咁即系点冇嘢睇噶嘛，于是咧就谂住喂将啲东莞即系好似香港咁，香港啲人嚟到你想买手信买咩咧？乜嘢叫香港嘅手信咧？咁样样，咁就因为东莞都几大个地方，跟住咧佢哋就有一个咧就话诶。我嗰啲粽都幾犀利嘅，其實東莞嘅粽係幾出名嘅，叫道教嘅粽，果蒸粽嚟嘅。不過你諗下，你如果呢個時候去東莞，你冇人買啊粽翻香港噶嘛？ 嗯，都唔係㗎。如果你好出名或者好食， 有㗎， 即係都係有啲人喺呢個新加坡都會買嗰啲蛋糕翻嚟㗎嘛。 係啊，點止啊，淨係打包。买嗰啲咩咖喱蟹啊，嗰啲攞 啲都拎翻嚟， 有啊。嗰阵时候你话唔系真系咁兴喺香港嗰度可以食到嗰只麻辣火锅 咧。咁我都 试 过喺菲律宾买雪糕翻嚟。 我真系听人哋讲过噶，系成个麻辣火锅咧打包完之后咧喺飞机嗰度带翻嚟啊。 喂，雪糕真系带过翻嚟噶，因为以前咧菲律宾雪糕出名，同埋嗰阵时香港未有咁多不同口味啊，系咩豆腐啊，咩芋头嗰啲，真系我真系试过早年就喺菲律宾买个雪糕翻嚟噶，佢帮你 pack 得好好噶。有晒嗰啲 唔用嘅，翻到嚟 唔用嘅，同埋菲律賓好近啫嘛，系啊， 系，咁我就谂紧呢啲嘢之余咧，跟住嗰啲旅游部又问我，喂，我想揾一个代言人、哦，代言东莞、哦，于是诶谂下谂下，诶谂到啊，原来香港嗰啲艺员咧都系东莞人嚟嘅、哦，于是诶我做咗少少功课就讲俾佢听啦，但系有啲真系。冇可能嘅，例如郭富城啦、任达华啦、黄祖蓝啦、阿 sa、米雪，全部都系东莞嘅。咁、 okay. 我话喂，有啲嘢你要实际啲。如果你揾人哋做代言人，你明知譬如话诶嗰啲天王，佢会有一个好大嘅钱先帮你做，同埋东莞都响佢哋嚟讲都唔系一个即系好唔同上海、北京。 唔系大城市，喺嗰阵时候系啦，唔系一线嘅大城市。 你边个代言人咧？我东莞啊咁，即系感觉好似又差少少咁样样。同埋咧，你讲嚟讲去咧，你又冇钱，咁点搞咧？ 佢冇钱，你又唔够钱咋？你如果冇钱，点请代言人啊？ 系咯，你卖咗嗰啲头先啲大床，应该有翻啲钱。 嗰啲健身床，屋下屋下嗰啲， 健身床同埋你啲高尔夫球车，应该都有翻少少。 多多少渣男都有啩，系啊。同埋你老人院都收得下钱嘅，你又唔系完全 冇用。 咁收尾点啊？ 咁于是咧，我其实属于咧就系、是、米雪姐姐嘅、 嗯， 因为我觉得个形象又好，又健康，同埋咧，我你觉唔觉得米雪 系 好成日笑， 系好开心 嘅， 系 好开心嘅， 保养得好好添。 系啊，我觉得系好。即系好阳 光 啱嘅， 咁佢哋接唔接纳啊？佢哋接唔接纳啊？ 但系最后都搞唔掂，好多原因。咁啊，点搞咧？因为真系想搞一个庆典，去将东莞呢个名字全部洗礼改过带去。谂，不如运动员啦、原来东莞都有几多出名嘅运动员嘅，因为譬如话羽毛球啦。 或者係籃球咧，都有好多出名嘅。易建聯你有冇聽過啊？一個男嘅，或者超級丹林丹個太太鄭芳，咁其實都係叫做係嗰邊嗰啲人啦，但係都諗嚟諗去諗唔到，最後終於揾到啦，揾到一個代表東莞嘅人物啦，就係、是、一個，因為東莞咧，原來石龍咧呢個地方咧，佢係一個舉重之鄉，揾咗個女仔舉重運動員。咁佢係攞咗幾次嘅金牌嘅，就揾呢一個女仔做。咁我話呢個女仔做代言人唔緊要，冇問題，因為形象健康嘛，運動員啊嘛。咁有冇啲乜嘢嘢可以幫到呢一個女仔去宣傳呢度咧？例如佢頭先話 攞個獎 啦，係啦，攞住啲乜嘢嘢咧，或者佢一個咩形象出嚟咧，或者你諗唔諗一個叫做吉祥物咧？ 我知。如果係嘅話咧，就並無不敬啊嚇。我覺得其實有時咧，即係如果你話講運動員咧，代表你一個城市咧，舉重嘅女運動員，我覺得真係你真係需要要諗得比較小心啲嘅。佢會唔會係舉起嘅就係你嗰啲最中意賣嘅就係名物啊？例如可能講緊嘅就係整一條好大條嘅個 獎，舉起佢， 舉起佢， 有 肩 力 啊！ 呢個係啊， 係啊， 有冇 啊？當立腸，梗係啲人梗係立腸好啦，但因為咧好多嘢咧都又係牽涉到即係啲利益嘅，例如舉重，我哋真係諗過嗰個舉重運動員咪舉起一個嗰啲叫做嗰啲叫乜嘢啊？死啦！我唔知 啞鈴、鋼鈴、 鋼鈴啦，即係好大嚿嗰啲啦， 鋼鈴咯， 一邊嚇掛住啲立腸，一邊掛住荔枝，最代表啦，跟住有人問。喂，佢啲東莞米粉都好出名嘅、哦，或者嗰啲種，你要點搞咧？即係點樣擺埋一齊咧？諸如此類咧？ 你咁樣即係醜化曬成個成件事啊！咁佢頭又擺一條米粉咯，係嘛？個胸又掛兩個種咯，係嘛？因為係咁噶嘛，唔係一條見到你啲嘢先叫 sell 到。 我知啊， 而家 sell 成個地方啊嘛。 當佢哋話知道原來係旅遊部宣傳呢個城市嘅，係人都想自己。嗰啲牌子嘅產品即係掛上去，然後就啲人嚟玩嘅時候就買佢啲嘢啦。 咁收尾點啊？ 其實真收尾都係搞唔到，原因 馬老師你搞咩都搞唔到嘅，到最後點解你搞咩都搞唔到嘅？ 然後到最終係搞 都 係 搞唔到。 你會不 如咁啦，東莞揾你做好過啦。你個掛個名叫東陰公啦，好唔好？好陰公啊，做咩都搞唔到嘅嗬。東莞陰公嘅東陰公啦，咪叫做好嘛？ 好多原因嘅，嗱，我唔话俾你听咩原因，咁但系最后咧都系搞唔到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嗰个运动员嘅经理人唔中意佢咁样样，佢话如果一边又立肠，一边又粉丝，一边又啲种咧， 系，但系我觉得你正正经经咁揾佢去试东莞嘅美食得唔得啊？ 同埋点解要边嗰啲米粉啊阿种嗰啲人决定咧？你哋决定噶嘛？ 即係其實佢可 以，你可以否決佢噶嘛？ 係啊，佢一個試食咁樣去啫。哇，食你嗰啲即係米粉啊、荔枝啊，各樣嘢嘅話，咁我唔 OK 啊？一個美食專家 都係中間人做得唔好，我覺得哦， 應該係 係個中間人即係、人哋話乜咩嗱，佢心口掛兩個種，嗱個頭又擺劈米粉，即係唔係入面 唔係將所有嘅嘢擺喺一幅上， 唔 係 由佢講噶嘛？係 啊， 你企硬啲嘛？你就係唔硬，你就係、是。 唔係，我又覺得咁樣。如果你話真係嘅話，又 OK 嘅。得佢一舉起嗰種嘅話，其實係一個立腸啊，吊住啲嘢嘅話，其實就反宣傳咯。大家諗起就哇，最醜樣嘅宣傳就係呢一個啦。 咁又唔係叫反面嘅，變反面嘅。 咁啊 係 啊， 反面宣傳 啊。反面嘅，反面嘅。 明白曬。今日就係講到呢樣升級啦。咁點樣升級法咧？其實呼應翻你嘅話題，係 冇升級咯。 係咯，都冇升到級。係 啊。 點解你話呼 應？佢有，佢後來咧就將嗰啲污名冇咗啦，即係唔係嗰啲。咸湿老砖嘅地方啦，咁亦都工厂咧，其实都好多系北移咗啦。慢慢佢就将嗰啲旧嘅古老嗰啲乡下屋咧，变为一啲文青嘅地方，咖啡室呢、這个真系做得几好。一啲旧工厂啊改造，而家其实国内都好兴做呢一样嘢嘅，咁佢哋都做得唔错噶。 嗯 ，OK， 即系而家升咗级啦， 唔使，其实都唔使靠你咯，系咪？即系佢自自然然自己就会， 系啊， 佢就会过渡到。 文青当然唔系马老师嘅 啊，唔系佢个范。 之前就系、 是， 之前就 系、是、文胸， 嗰啲声色犬马就系佢嘅专长。好，多谢晒。 系。 即使你不再吻，妄想在过去事发中幸福可再生。困每次想知你没若，若果你没离场，如当天我没协着逃脱我胆敢默祷等你挑衅，晴空班机歇过，谁复白行这一趟？一月又交替后消费够聚众，赢得没有你够快乐，微笑的街会人千和云，那儿藏爱恨不同行，早浮沉你世界观的众生，将离群一人行，与谁人爱恨当揭开层层，是为无悔的天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完成葵涌石梨一村石兴楼同启程村上城楼的围封强检行动。石兴楼大约1120人接受检测，发现109宗初步阳性个案。上城楼检测了1500人，发现167宗初步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上水屠房今朝早恢复屠宰，政府话今日活猪供应可以回复正常水平。香港猪肉行总商会理事长许慧坚话，预计今日有大约3000只嘅活猪应市，价钱同停市前差唔多。38名早前由内地派到香港嘅屠宰员，今日凌晨正式进驻上水屠房协助屠宰猪只。在九龙城街市，有市民对于有新鲜猪肉应市觉得开心，因为担心猪肉好快卖晒，所以提早嚟买。今日会用新鲜猪肉煲汤。肉档方面，上周未见好多嘅市民排队买鲜猪肉，档贩话鲜猪嘅零售价比平日贵少少，亦都有客人一早打电话嚟预订。政府下个月发放首阶段5000元消费券。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财政预算案及税务政策组主任黄学玲话，少数市民的账户失效，他们要在今个月25日之前重新登记。其中八达通有57000张卡退回，市民可以致电热线索取登记参考编号，以便在网上更新账户。热线启动头4小时已经处理1200个查询，即有大约200个涉及查询登记参考编号。黄学玲提到，有长者寻日亲身去到临时服务中心，相信他们可能误会，要再登记才可以领取消费券。而八达通营业及市务总监李玉仪说，有17000名由八达通卡转用乐游卡的市民，公司鼓励他们使用原有的八达通取得消费券，又说会延续给予商户的优惠，包括免除手续费。在北京，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发表工作报告，说去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制度的历史上，亦都是具有特殊重要意义。栗战书说，去年健全特区的宪制秩序和法治秩序，更好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和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修订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全面贯彻爱国者治港原则，形成一套符合香港法律地位和实际情况的民主选举制度。他说，新选举制度令爱国者治港稳稳落地，从政治上和制度上根本性地推动香港形成以宪法和基本法为基础，真正落实一国两制的良政善治，盈利支持和保障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全新局面。 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下星期初潮湿有雾，日间温暖。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4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61点，跌95点，总成交金额84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5点，跌6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44点，跌3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4.14跌1蚊，腾讯控股384.6跌3.4，美团149蚊升2.8，阿里巴巴97.45升1.45，盈富基金21.1跌1.2，比亚迪股份186.3跌16.9，友邦保险74.35跌7.5，京东集团234.8跌12.2，港交所343蚊升3蚊，中国海洋石油10.24跌4.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1，日元115.42，瑞士法郎0.926，加元1.281，人民币6.313，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683。已经平均指数报24,867点，跌354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87.21美元，卖出1,987.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晨光第一线，家给你打气。 有冇成日发家人脾气？ 你系咪喺屋企唔多出声？ 有冇经常黑口黑面啊？ 屋企人其实最了解你。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温馨提示：一家人要多啲沟通啊！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家给你打气。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破坏同暴力停止，市民回复正常生活，交通同运输亦得以正常运作。社会恢复秩序，香港国安法让香港由乱变治，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Hello， 大家好，我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系最风骚、最快活嘅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至下昼1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窒息。 你屋企好靓啊！我可唔可以周围参观一下？ 随便啦。 呢间系 厨房， 空溜溜咩都冇嘅。 咁我自己一个人啊嘛，我又唔多煮饭咁 OK 啦。 咁点得噶？成日食外卖对身体唔好噶。咁呢间咧？ 冲凉房连厕所。 都系咩都冇嘅，一条毛巾，一个牙刷。 嗯，我唔会随便带人翻屋企过夜噶。 嗯，咁呢间呢？ 睡房。 哦，得一张单人床，冇啦。 系啊，我讲俾你听，我一个人住噶啦，你唔信啫嘛。 你弹钢琴好好听啊！ 点啊？ 咩点啊？ 搬嚟同我住。 同佢相遇系一间餐厅，我系餐厅嘅侍应生，佢系每晚嚟弹琴嘅琴师。以前嘅琴师都系比较上年纪嘅。弹嘅都是一些比较怀旧的歌曲，当然都有接受客人点唱的，弹 Happy Birthday 啊，祝贺生日咁啦。但佢好唔同，好有个性。喺民歌餐厅会弹一些大家都听唔惯的爵士乐、古典的钢琴曲，甚至一些流行歌曲。就算客人有意见，佢也要难嚟。加上餐厅的老板以前是夹 band 嘅。对于一些屈屈不得志的音乐人有特别包容和关照，所以他有时都可以自由发挥。坐在钢琴前的他会发光的，在嘈杂的人声之中显得更加有魅力。我记得那天他弹了客人点的歌，客人叫我递了一杯香槟给他，他忽然间跟我说， 我叫黄子维，是一个音乐的自由工作者。我间中会帮人作曲啦、伴奏啦。我为生活先嚟弹钢琴，其实冇所谓啦，每晚嚟咪当练琴。 虽然佢讲嘅时候显得轻描淡写，但我知道佢有一份唔甘心。嗰一刻，我好想鼓励佢，就同佢讲：黄子维，我知道你终有一日会揾到知音噶，你一定会出人头地嘅。一个失意的音乐人得到一个及时的支持，好快我们就一起了。每日回餐厅做事都成为了乐趣，我成为他最忠实的听众，拍摄给他的掌声亦都是最大声。你过嚟睇下 咩嘢啊？ 嗱，我搬咗个柜嚟放我啲衫啊，我唔想再塞落你个柜桶嗰度啦，搞到我啲衫潮晒。 哇，粉红色， 我中意粉红色啊嘛。 得，你中意咪得咯。诶，但之前反正嗰啲唱片咧， 诶，我搭高晒啊，唔使呢度咁早左订啊，摆喺呢度。 唱片唔可以扎住噶， 系咩？ 变形嘅，乱晒，炒鱿鱼噶。 喂喂，仲有啊，你睇下我买咗啲咩嘢？ 吓，买盏灯。 嗯， 放边度？ 放喺门口个鞋架上面。我要提醒你啊，从今以后每晚都会有一个人为你留一盏灯，等、你翻屋企咯。 好。 喂，系啊，你肚唔肚饿啊？我煮饭俾你食啊。 原来唔单止女人系咁，男人都想有一个屋企。我见到搭高嘅唱片、粉红色嘅衣柜，仲有嗰盏灯，相信系告别孤家寡人嘅生活啩，亦都要为脱单付出嘅代价。大多数时候都系开心嘅，虽然都有唔习惯同唔方便嘅时候。嗰啲咩浪到周围都系嘅，睇衫裤啊，我又唔可以晚晚练琴啊，星期日明明好攰，陪佢行街啊，咁样。但每次都会被他爱和照顾感动，弥补了失去的自由。 翻嚟啦，攰啊！ 食咗饭未啊？我煮嘢俾你食啊！ 唔使啦，我都唔痛我。 诶，志伟啊， 嗯， 今日咧，包租公打个电话嚟揾你啊！唔好意思啊，我同佢讲多咗几句，你系咪已经冇交两个月租啦？点解唔同我讲？ 得啦，得啦，我迟啲搞掂。 你点搞掂啫？餐厅嗰度啊，你翻工嘅时间越嚟越少啦，有数得计噶嘛？边度够钱交租啫？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同我商量下咯。 商量乜嘢啊？唔通我话俾你听，其实我唔想慢慢弹埋啲自己唔中意嘅歌，我想用多啲时间写歌咩？我唔想以后就系咁啊！你明唔明啊？ 如果你真系觉得唔开心嘅，你咪唔好做咯。间屋我都有份住嘅，以后我分担一啲生活费啦。你欠嗰两个月租，我俾咗啦，唔使担心啊。 我觉得自己好冇用。 暂时唔顺利啫，夜啦，我冲凉瞓觉啦吓，早唞。现实嘅同居生活，并唔系好似有啲韩剧咁样郎才女貌、幸福浪漫，甜蜜嘅时间原来系要有条件嘅，双方要有份稳定嘅工作，足够维持生活嘅收入。唔使忧柴忧米，我并唔系介意要赚钱去负担一啲日常嘅开支，而系佢话觉得自己好无用。某程度上，我系认同嘅。 黄子维啊！你有冇搞错啊？你星期一一早你听歌你吵醒我啊！ 十二点几叫一早啊？我喺屋企听下歌都唔得咩？ 我呢一排加班已经好辛苦噶啦，我想瞓晏啲先至起身唔得咩？我要赚钱翻嚟交租噶，我唔似得你游手好闲啊！你日日对住个琴有饭食， 你讲乜嘢啊？又系你叫我俾心机写歌嘅？你知唔知今日唱片公司问我攞歌啊？下个礼拜交俾人。我想听我录啲灵感，你又话我嘈住你，你想我点啊？你想我点啊？ 我想你顾下我嘅感受，我想你得闲陪下我，多啲同我倾下偈啊！ 倾乜嘢？倾乜嘢？睇你嗰啲无聊韩剧，倾嗰啲系咪？讲边个男偶像靓仔系咪？搽几溜唇膏系咪？得闲陪你买衫，你个衣柜塞到爆啦！你知唔知啊？ 喂，你识我嘅时候嘅话，我已经系咁噶咯，你想我点啊？ 我想你点？我想你充实下自己咯，咪净系识得扮靓咯。你都唔想一世做 waitress 嘅，先生饮乜嘢啊？系咪啊？ 先生，我唔做 waitress 啊，我唔做侍应啊，我点养得起你啊？吓、啊，你咁叻嘅话，我就唔使咁辛苦啦。 我唔同你讲啦。 喂，黄之维，你去边啊？ 星期日嘅晏昼，出边阳光普照，我竟然由自己屋企走出嚟，仲要冇边度可以去添。我喺间便利店买咗两罐啤酒，求其得喺路边饮起上嚟。唔知点解有一种解脱嘅感觉。我已经唔记得有几耐冇试过一个人独有嘅时间，唔使逼喺间屋里边，冇嘢讲，你望我，我望你，陪佢追剧。佢放假嘅时候就要去好多人嘅商场，逼嚟逼去，行街食饭，行街食饭。而家呢个本来系属于我嘅地方，变咗佢嘅地方。除咗个琴同埋嗰啲唱片，其他所有地方佢都霸晒啦，我又出唔到声。租系佢交的，我冇钱，我只系勉强负担啲嘅生活杂费。我呢个地方个地位变得越嚟越卑微，越卑微我就越迷失，我都唔知道自己系边个，我开始憎我自己，讨厌我自己。唔知道过咗几耐，唉。想唔想都要翻屋企噶啦，带住战战兢兢嘅心情翻到去，估唔到仲有另一个更加人惊嘅事情等住我。屋里边好静，台上面摆咗一样唔属于呢个地方嘅嘢，我一眼就睇到啦。喺我未搞清楚咩事嘅时候，佢忽然之间喺间房行出嚟，用我从来未听过咁冷漠嘅声音同我讲： 两条线， 咩两条线？ 恭喜你啊！你做咗爸爸。 做咗爸爸几时嘅事啊？ 有关系咩？你打算点啊？ 我可以点啊？ 要定唔要？ 我冇谂过而家要咯。 我明。 喂，你听我讲啊，你去边啊？喂。唉，真系讽刺。同一道门，今日先后俾人大力咁砰两次，喺里边住嘅人都争住要离开呢个空间。同样嘅三百几尺嘅空间，以前充满温馨，而家住满咗怨恨。如果空气有重量嘅话，而家一定系低气压，压到人唞唔到气，压到我就嚟窒息。我承认我系自私嘅。从一开始我就认为两个人喺埋一齐开心就得啦，使咩下一代啫？我知佢一定会好伤心，但系而家我连自己都养唔起，我边有资格做人爸爸先得噶？ 我去咗朋友屋企嗰度住咗几日，带住忐忑嘅心情翻返屋企。脑里面想象各式各样的可能，只为他会不会冲出来揽住我，跟我讲对不住，定是会一样粒声不出，望住个窗口发呆，等我开口跟他讲嘢。之后又是漫长的沉默。入到门口，我见到一个大的行李箱。黄子慧不在屋企那里，我陷入一片的混乱当中。彻底地失望，除了喊，我已经想不到任何办法可以发泄我的情绪。喊了几耐，我已经不记得，直至到我攰到瞓着了。醒的时候，他坐在床边度望住我，似乎饮了很多酒。 你点啊？ 咩点啊？ 你身体好唔好啊？肚里边嗰个 我冇要啦， 唉， 我搞成咁，你仲去饮酒？ 我去同唱片公司啲人应酬啊嘛，难听啲呢叫拗捞啊，小姐，又系你叫我唔好游手好闲，咁我而家又公开内地帮我申签女歌星录音。我上去半年啊！ 点解我唔知噶？点解唔同我商量啊？ 人哋琴日先 confirm， 我点讲你知？你啊唔要个 B B 咁大件事，你够唔同我商量啦？ 我就系要你一世都弥补唔到，我就系要你，我要你一世都觉得遗憾。 好啦好啦，唔理啦。 佢攞住个行李出门口嘅时候。撞到门口的盏灯，打烂了。我有一个好不好的预兆。喂。 程小姐啊，我是包租的安叔啊。 我知道，有什么事找我啊，安叔？ 冇，我见你执正啲嘢喺屋里边，想问一下你几时搬走埋佢里面嗰啲旧唱片啊？ 哦，阿黄生过两日会嚟攞噶啦。 哦，咁个钢琴你要找人搬走至得噶。 你放心啦，黄先生会搞掂噶啦。 哦，咁好啦，啊系啦。仲有嗰个粉红色嘅衣柜咧， 安叔啊，个衣柜我唔要噶啦，你帮我抌咗佢。 倔强到似有幻象，乏力地躺于地上，合上双眼，用皮肤感应路上，这里有过你，未及步离场。 从前是最动人甜美，旧事物充斥空气内，一呼一吸都有害，床边有你，听有你，进出于脑海，寂寞充斥空气内，亦不吸入来，宁愿闭气吸进你，会沾湿眼袋。勉强再试试站立，自愿地展开学习，尽快适应着残忍的低气压，似欠缺勇气，不敢失去你，亦欠骨气呀，身心也逃离，从头再呼吸。曾那死气，渗满氧化浪漫，沉迷在这爱人寻味，旧事物充斥空气内，一呼一吸都有害，床边有你，听有你，进出于脑海，充斥空气内，亦不吸入来，宁愿闭气吸进你，会沾湿眼袋，窒息都不意外，不呼不吸不盼待，不要你，不要你，要听空脑袋，尽量振作也应该，每一扇窗也 好啦，多谢大家收听啦。今日咧，随住呢个片段人间咧，我节目咧嚟到马医生啦。 冇错，嚟到马医生之前嘅话，都要同大家讲 讲 嘅就系呢 一个 嘅特别报告，就系抗疫快讯啦。系啦，观塘顺天村天基楼嘅居民啦，如果能够出示阴性嘅检测结果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出口离开。 嗯， 希望大家今日个剧会中意咯。 冇错吓，非常之好啊！有时咧叫相见好同志难。啊，咁 有冇呢啲咁嘅感觉？ 系咁噶啦。 你有冇试过系咁？ 你唔觉得我好投入咩？头先， 你知唔知我？你冇嗱，我冇抄你啲嘢噶。但我真系觉得你做得好好。 几投入？ 因为我一路写嘅时候，我有谂紧嘅就系啊，大佬，其实呢啲咁嘅位会唔会邀到佢？ 我哋唔好再讲落去。 我哋唔讨论，我哋 太多真实嘅嘢，唔好讲啦。OK， 好。 我都有啲嘢摆咗落去噶。 听日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爆人》约见大家，好嘛？跟住，揭揭拆烟， 揭揭拆烟，今天我呢个嚟啦， 听日见， 拜 拜。 下午1点钟。